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吓。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2023年嘅6月21日，咁啊农历5月初4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拳道小白喺度啦。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打翻声招呼嘅。咁啊，希望今日大家喺星期三嘅早上，咁啊工作咧都系顺顺利利。咁啊，学习咧，咁啊虽然都试都考完啦，咁但系抱住一个咧，就每一日都去学嘢嘅心态嘅话咧，咁啊思想正确啊，咁啊每一日都可以无往而不利，学到啲嘢翻嚟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讲翻，譬如喺以前读书嘅时候啦，都会谂好多同时间有关嘅嘢嘅。以前呢就觉得时间就冇一个特别嘅概念的、啊、反而呢是真的阅读多了有关于科学的知识之后啦，对于时间的概念和生命的连结如何维持住平衡的话呢，那你在这方面多多斟酌，你就会更加明白时间是几咁宝贵。一种咁无形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它的而且确是存在。再科学啲讲嘅，原来时间同速度同距离亦都好有关系。但系呢种无形嘅嘢，亦都不断咧就系令到我哋嘅人生啊变得老啦，好似神偷一样，慢慢盗去我哋嘅时间。啊，时间亦都系一个伟大嘅作者，佢会俾我哋每一个人咧就写出一个非常之完美嘅结局。运用时间运用得叻嘅话咧，虽然每一个人每日都系24小时，上天咧系最公平嘅，但系你可以善用嘅话咧，啊感觉上好似变多咗时间出嚟。你系咪一个中意浪费时间嘅人呢？我细个都系，但系慢慢人大咗就发觉，原来时间一去不回头，所以咧都系好好地把握。我哋既然唔可以用钱买时间，唔可以变时间出嚟嘅话，咁我哋应该好好地利用我哋嘅时间，做更加多自己想做同埋正面嘅事情。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高中找你。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 No. 8:34嘅时间，陈奕迅《岁月如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15了，咁望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哦炎热啊，大家都感受到㗎啦。市区最高嘅气温係去到32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下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大家都有睇过报道啦，新闻报道就係关于呢，就係下个星期六呢就係回归26周年。咁寻日都宣布喇，无论政府啦、公营机构以及呢就飲食业界，将会呢就係推出唔同嘅轻回归优惠。当中亦都见得到呢，就係包括好似係博物馆啊、体育馆啊、公共泳池、湿地公园、M 家以及呢就故宫文化博物馆呢都会免费入场嘅。乘搭部分的渡海航线和电车亦都有免费。另外超过1000间的食肆当日亦都会就指定的菜式就提供71折的优惠。这个我记得71折的优惠之前好像未有出现过的。同埋今次呢那个庆回归那个叫做庆回归优惠都相当之鼎盛啊。咁亦都可以透过呢就手机应用程式本地鱼菜直送啦。咁购买鱼类统营处同埋蔬菜统营处销售的特定产品亦都有折扣。咁政府就话到啦，咁各个机构同埋企业的优惠呢亦都系自行提供的，不涉及任何的公帑补贴。咁啊，现时咧，梗系最紧要咧，就系话早之前都话过开心香港啦。咁啊，开心咗啦，啊热闹咗啦，信心同埋希望咧都会增加嘅。咁啊，政府咧都会继续啊带领住社会啦。咁啊，拼经济、拼发展、拼竞争力。咁所以咧，前景啊都系一片美好。剛才提过啦，咁有好多嘅譬如康文署核下嘅康乐及文化设施呢免费呢就俾市民呢就去到使用嘅，包括呢就室内同埋户外嘅设施，絕大部分嘅公众泳池呢都会免费开放㗎。科学馆啊、太空馆啊、上次嘅展览以及呢就科学馆文化博物馆啊，甚至乎呢就艺术馆专题展览嘅免费开放。湿地公园又会免费入场啦，市民又可以免费参观呢个 M 家博物馆嘅所有展览，因为 M 家博物馆咧有部分咧系不嬲都系恒常可以俾大家望下嘅，咁但系都比较少啊。如果你要去到一啲收费区咁样，入边就都可以睇啦。咁啊，今次咧就系 M 家博物馆所有嘅展览，同埋故宫文化博物馆嘅7个专题展览咧，咁啊都系可以俾大家入去噶。咁啊，活化历史建筑底下嘅12个嘅项目，亦都会安排咧免费嘅导赏服务。冇嘅，即系之前有啲可能香港嘅古旧建筑物啦，你都好有兴趣睇，但一直都未有机会嘅话咧，嚟紧又是机会啦。咁啊，之后咧，我相信啊 ，Didi 咧都会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啦，咁啊提一提我哋嘅，就系呢一个有5日免费乘搭嘅电车。咁啊，当日咧其实亦都会有小轮啊，同埋咧就一啲嘅公司啦，都会提供啊尖沙咀至到湾仔航线的费用全面的。仲有啲譬如是水上的士啊，来往呢个中环同埋红磡嘅航线咧，又会免费啦。咁啊，所以咧都几多嘅唔同优惠嘅。头先亦都有简单提过咧，就系呢个餐饮业界啊，咁啊喺呢个七一当日啦，咁啊亦都咧就系会有啲庆回归嘅。咁啊，部分嘅菜式咧又会减价啦，唔少嘅餐厅都会响应咧就有呢个71折嘅，其实都多噶吓。咁啊，都系呢句啦，咁啊不涉及咧就公帑嘅。我自己咧都期待啊，即系既然叮叮啊任搭啊咁多嘢，康体设施、公共交通工具、街牛美食，仲有啲就系譬如整个7月份啊， 去到环保署辖下嘅一个叫做绿在区区，咁亦都可以进行一个回收嘅时候啦，可以有啲额外积分嘅，即系呢啲捐窿捐罅位咧，都一样有咁多回归嘅一啲叫做优惠，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一个喜气洋洋嘅心态啊，去到迎接我哋第26周年嘅回归纪念啊，咁就冇错啦。 再难学会吹嘘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从埋关口怪哪一个？还是魅力才令你疯魔？我奈何？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君子。尽如白痴，一声不响忍接你声嘶，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心开得很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挑选这么多，你当作货必货，只问极善良，就算天都会放我。得是落败，才是第三者。难为我，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君子。纯如白痴，一声不响忍接你声嘶，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如果真心必须讲出口先算有意思，就算背中任何名字，我也太轻易。其输给他，只因不想轻率当你是知，败就败在坏人眼中，如何可以？情陷天使，情长无君子，尽如白痴，一声不响紧接你声嘶，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6:23，Ficky 翻到嚟直播室。琴日翻工好开心啊，因为咧都遇到一啲好多好人好事，而当中咧佢哋都系一个信守承诺嘅人嚟嘅。一个信守承诺嘅人咧，系会得到别人嘅信任啦，会令人哋咧留下好印象。咁唔知道咧，你系咪一个一言九鼎嘅人呢？一言九鼎的出处是来自哪里呢？原来在战国的时候，秦国就要攻打这个赵国，当赵国的首都被围攻的时候，情况就相当危急啊。赵王就派平原君去到楚国，就希望可以求他帮助下大家啦。样平原君就要在食客里面去选20个人一起来到楚国， 咁但系咧拣嚟拣去，拣嚟拣去咧都系得19个人，咁拣剩咗一个人咧就硬系都拣唔出嚟。咁有一个咧叫做无税嘅人咧就自我推荐，佢就同佢讲：嗯，平原君，你用我啦咁样。咁平原君咧就接纳咗佢啦。咁佢哋咧就一齐去到楚国。咁平原君咧一直咧都唔能够说服楚王咧嚟到去协助佢哋。喺呢个时候，无税咧佢就自告奋勇向前，就同阿楚王分析个情势，义正前言，气势凌人咁样同佢分析分析分析。咁楚王咧最后咧就答应咗同赵国咧去订立呢一个盟约。咁平原君完成咗任务翻到赵国之后咧，就赞赏阿无税啦，就赞佢：嗯，无先生一到楚国，就令到我哋赵国嘅地位大大提升，比九鼎大吕仲要有份量。无先生嘅口才真系比80000嘅军力仲要强啊！自此就一直将呢个无税咧奉为上宾啦。咁后嚟咧，一言九鼎。就是来自这里了，而这个成语呢开初呢就形容为是一些人说话很有分量，到后来呢就形容一些人说话是很有信用。人和人相处之间呢，守信用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正所谓牙齿就当金洗，就好似同人约好咗见面嘅时候就千祈唔好迟到，如果唔係呢人哋就会以为你唔记得咗约咗佢啦，又或者人哋交托咗你做嘅事就唔好忘记，咁因为人哋信得过你先至交放心交俾你去做㗎嘛。咁当你信守信用嘅时候，係一个一言九鼎嘅时候，相信身边嘅好事就会陆续有嚟啦。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过滤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着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愿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迫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都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着自觉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 份我们或更需要是爱。 六点二十九分了，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展述中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陈旭表示，当前国际人权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本住相互尊重、公正客观的精神，推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解决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值得各方深思。陈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今日的新疆、西藏和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权事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另外，陈旭亦代表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作共同发言，强调反对以人权为工具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国务院总理李强继续在德国的访问行程，他在当地星期二下午与德国总理索尔茨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闭幕式并发表讲话。李强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形势下，加强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正道，亦是应当全力去做的正事，强调要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石。他又指，中德应该携手深化经济技术合作，为加强中欧互利合作、推动全球发展作出示范和引领。索尔茨表示，德国不会走逆全球化道路，将坚持开放政策，继续加强与中国合作，推动两国合作在疫情后加速发展。德方愿同中方通过沟通对话，解决双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公布新的经济安全战略，提出加强对出口和技术外流的控制，包括建议对量子计算、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最先进产品的出口进行额外监管。而欧盟成员国在向寻求破坏国际和平的国家出售敏感先进技术之前，应该三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必须确保欧洲企业的资本、知识产权和研究成果不会被某些国家滥用于军事用途。虽然冯德莱恩强调战略文件与个别国家无关，并尊重开放市场，但有报道认为中国显然是战略重点。欧盟领导人下星期四五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中国和经济安全都是主要议题。欧盟官员透露，峰会将呼吁中国协助结束乌克兰战争、参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并重新平衡和欧盟的经济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 香港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Hello， 我是 Max 林欣彤。港台有很多节目我都很喜欢的，而其中一个就是骚动音乐，因为我还会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就是一个很大的卷轴，跟着有一句很有创意的金句。恭贺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开创新一页。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岳飞 Take Three Action， 我岳飞乜都唔怕。Good Take。岳飞来到现代纹身这条桥掂喎。 想知道现代版精忠报国点纹出来，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侨港五时中亲会五时唱纪念学校的同学创作的广播剧《当岳飞遇上纹身师》。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架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了法都不知道啊。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6:37嘅早上，29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小白，你觉唔觉得咁早咧翻工嘅时候咧，即系都会系要喐下个人啦，大声嗌一下，个人精神啲啊， 好似河车咁咯，系嘛？ 系啊， 河车嘅原理，即系你要开声，一定要嗌下先得嘅。咁我哋都系啊， 同埋讲嘢周身喐， 系啊，讲嘢周身喐咧，又可以令到我哋嘅声线咧。更加洪亮嘅，即係如果大家有陣時我哋就冇直播嘅服務啦，即係直播室入面，咁但係我哋有陣時講嘢都係手舞足蹈嘅， 係好似叫醒啲肌肉咁樣。 哦，係喎。叫或者用肌肉叫翻醒个人， 系叫醒自己 都得，都得。屋企咧有阵时，如果你想题外话，屋企如果你想咧就系有啲保安咧，其实我谂有啲朋友就好似 Vicky 咁样啦，会养宠物啦，会养啲狗仔啦。咁我自己屋企都有养只狗仔嘅，咁但系我屋企只狗咧本身就唔系谂住 for 呢一个嘅 security 嘅保安嘅， 系 啦，唔系维持我哋嘅和平嘅。咁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暂时我住嘅地区。嘅治安咧，其實都唔錯嘅。咁所以咧，寵物咧就真係愛嚟做寵物嘅。咁但係見到附近咧，其實都有啲地方咧，佢哋都好容易就會話養一啲狗啊，好似放養咁樣。咁然後嗰只狗就喺附近嘅地方就活動，係啦。咁可能有啲三保人即係見到有啲狗，好似有主人咁樣嘅格局咧，咁啊都唔會去附近嗰啲工地咁樣啦。咁你都知啦，即係譬如有村屋嘅地方。就一定會起村屋嘅，咁起得村屋咧，就一定會啲建築材料啊，樣嘢周圍擺啊，咁所以一定會有呢啲狗隻去存在。咁但係外國方面咧，原來佢哋就未必會下下就諗住養寵物去到咧，就係做一個治安嘅問題嘅， 即係唔係為咗看門口嘅。 係啦，咁佢哋真係。人而家都用多咗 AI 啦，咁呢一方面原本以即係之前咧係俾啲狗仔去做嘅看門口嘅，係而家都有嘅，咁但係都慢慢有改變啊，都係多咗咧就用咗啲智能科技產品。 你門口有人啊，咁樣 係如果嗱呢、這個就純粹講啦，就係話咩內有惡犬啊嘛，擺喺個牌喺度嘅，咁啲人咪驚嘅。其实如果摆个牌喺度写住无声狗咬死人，小心，其实就仲惊。 因为你内有恶犬都听到只狗吠都知只狗喺边啦，无声狗、啊，你一见到个牌，你个心都凉凉。 咩嚟嘅咧？ 无声狗，你个 佢会喺边度出现咧？ 系啦系啦，佢会谂啊，你喺边咧？无声狗、 啊， 即系冇声噶啦，咁我就会即刻走啦。系呢、這个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可以出呢一个产品。 系啊，呢个都得。咁但系而家咧话到用AI 智能科技，佢哋到底去到边咧？今次咧我见到一个咧都几特别，佢哋将呢个 AI 啦，以及咧就将呢一个遥控装置啦，以及甚至乎将呢一个飞行嘅技术咧就放咗喺家用嘅一个保安系统上边嘅。咁、我觉得咧都几好啊吓，几突然啊！香港应该唔需要用噶啦。因为外国的屋企咧，佢哋就比较上普遍嚟讲大啲、即系两层或者三层啊， 同埋偏远啲咯。 系啦，就算佢哋市区嘅屋咧、即系除咗高楼大厦嗰啲啦，即系有啲近市区嘅边陲位置都有啲 house 噶嘛。佢哋啲 house 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会大少少，有个花园仔。咁如果佢要做好佢哋自己嗰个嘅叫做保安工作嘅话咧，佢哋都做得好好嘅。譬如门可能掂一掂又会有警钟响，阿 Lam 自己报警嘅，都好多呢啲嘅，已经做得唔错。不过咧，如果你想更加可以透徹咁睇到成個屋企嘅環境咧，而家我哋就將一個飛行嘅技術，即係好似我哋玩嗰啲飛行嘅無人機咁樣咧、就將呢個技術咧就放咗喺一個叫鏡頭嘅技術入邊。好簡單，佢哋只係需要咧，本身喺屋企咧好似放咗個電飯煲咁樣嘅嘢嘅，咁你電飯煲嘅嘢咧，佢就可以自己仲有個內裏乾坤就飛起嘅。系啦，咁啊飞起嘅时候咧，入边有镜头嘅、其实你就可以控制呢一个简单嘅无人机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周围去到巡视下你嘅屋企，而佢本身亦都已经咧就系同屋企嘅一啲叫做防盗装置咧系已经连线咗嘅。好啦，当你发觉屋企有啲问题嘅时候，咁啊成日都话。即系人哋屋企大嘛，始终都有啲死角位嘅。呢啲死角位咧，咁佢就譬如屋企有人，即系喺啲死角位嗰度咧，就谂住撬开佢个窗嘅。屋企外边又冇 cam 嘅，咁呢个无人机咧就先会通知咧，嗰、那个主人，即系屋企嘅主人咧个电话，就同佢讲，咦，怀疑有人想入嚟，跟住咧就会开晒全屋啲 cam 啦。咁啊 ，mon 入边有几廿个 cam 望住啦，但系我拧嗰个 mon 咧，佢就会系嗰个无人机个镜头。就會自己即刻飛去附近嘅位置咧，就巡視嘅。呢、這個有少少似咧，我哋睇嗰啲卡通片，即係哆啦 A 夢嗰啲咧，嗰啲嘅法寶就自己會去追蹤一啲嘅犯人啊，係、啦，咁啊等人可以睇到到底事實係點咧，因為。外國嘅動物比較上多，譬如可能係果子狸、狸貓，又或者係其他可能松鼠，松鼠喺度叫你個窗，咁你一飛到去嘅時候就原來隻松鼠仔嚟嘅，咁你就會知道啦。所以呢啲嘅科技咧，其實應用喺生活上邊咧，我覺得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方便普及，而個價格亦都越嚟越低。咁呢個就香港冇啦，咁但係外國咧，我覺得都開始越嚟越多人用呢一類型嘅裝置，咁啊令到嗰個嘅叫做保安系統咧就做得好啲。唔错啊！呢、這个 我听落都几好、啊，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咧，可以知道真系过到去望到，确保嗰个系咪真系人定系动物。 系啦， 因为有阵时你啱啱讲得好好，就系、是、啲松鼠有阵时会叫， 雀 仔可能喺出边 叮叮叮 叮叮咁样，系啦，咁有啲喐动可能就会有啲警报出咗嚟，咁可能就系、是、啊去惊一场嘅咁样。 如果 佢就好好， 如果真系有啲贼嘅，咁佢见到哇有鬼飞过嚟。咁我樣就影晒，你估佢唔驚咩？佢都即刻走啦。所以咧啊，諗多啲呢啲科技，去到咧就提供俾我哋咧，咁啊好啲啦，用喺好方面啊，好啦。 晨光百科。 好啦，6:43嘅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噶。而家29度，相对湿度88%。当我哋有阵时感冒啊，又会发烧，又会咳，到底系点解呢？这个时间大家都好容易咧，就会譬如感冒啊。作感冒咁样啦，病毒几乎咧就所有感冒嘅原因嚟嘅。病毒透过口同埋鼻去到我哋喉咙嘅深处，进入呢个部分嘅细胞入面，逐渐咧就增加佢嘅数量。被病毒感染嘅细胞咧，个状态咧就会恶化，即系差咗唔健康，甚至乎咧有机会系死亡噶啦，细胞死亡噶吓。如果体温升高嘅话咧，攻击病毒嘅免疫细胞咧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啦。这个就系发烧嘅原因，可以令到我哋个抵抗力咧就唤醒我哋嘅勇士啊，身体入边嘅勇士。所以身体感冒嘅时间咧，就会想要透过升高体温去到消灭病毒啦。 一场又一场的硬仗，对病毒的硬仗在身体里面就是这样就展开，进入了体内的病毒就会被免疫细胞消灭。我经常觉得这个感觉就好像捉鬼禁死队拿着死尸这样就可以将细胞消灭，这样那些残骸和黏液呢就会混成一体，就会变成我们那些经常会看到的浓痰。咳嗽呢就是为了将这些物质排出体外，所以呢当我们感冒发烧和咳其实是一连串的步骤来的，我们都需要透过这些步骤呢去到将一些有毒的细菌去到就是病毒呢就是排出体外，咳或者变咗痰鼻涕其实都是这些的原因来的。最紧要咧就系当你每一次咳嘅时候咧，就唔好即系坊间有阵时候我自己都仲见到啊吓飞剑咁啊，咁啊相当之唔好啦，都系要揾翻啲纸巾卫生啲包翻好佢。病毒咧就无时无刻啊都会影响住我哋嘅，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呢句啦，几时啊都系要将自己嘅免疫系统咧就做到最好嘅状态。任何时候其实我哋嘅身体入边咧都系对抗紧病毒嘅，呢个咧我喺小学嘅时候都已经学啦。健康咧就得来不易，千祈咧就唔好咁容易咧就生病。最紧要咧，无论营养均衡、食方面或者运动咧，都要做翻足啲去到抵抗病毒啊！病可以话好快啊，但系当你想得到健康嘅时间啊，你发觉总系个感觉系好慢、好慢、好漫长，先至会好翻。与其要等身体慢慢去好翻，不如当初第一步。我哋就千祈唔好令到自己病，平时增强自己抵抗力，咁样绝对系一个好嘅办法。 雨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但是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家，无缘无分，走不进。 一首作品嚟自作曲久石让，填词刘德华自己。唱咗好多次慢慢慢慢，只歌唔系叫慢慢慢慢咯，只歌叫做慢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呢个时间，由今日朝头早过嚟嘅职场 KOL 系列啊，讲下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啊，邀请咗翻嚟是安安。 早晨，早晨。 佢都好似嗰啲汽车安安咁样，拨拨。 好。 撥撥是啦，今日撥咗你上嚟啦。喂，今日呢你介绍阿莲喎。 係，我以为你会讲铁线添。 唔係，你今日阿莲喎。 係呀，唔係今日呢 咁容易俾你估到咩。 係呀，今日介绍呢个呢係我自己，其实因为好开心嘅，有阵时行返去突然之间呢会见到一啲呢你从来冇见 到。你咪定时定候都会行返去保，即係叫做温故知新咁。 呢排冇呢咪太熱。咁但係之前我大概几个月前呢，咁我就有去返去。我见突然之间行行下嘅时候，嗰阵时嗰日咧唔知咩事，冇人喎，成日翻去 系 系仲系星期六嚟嘅，系啦，唔知啲人去咗搞点啊，系咪去旅行啊或者 吓，可能系 咁。而家翻去少好多人嘅，咁我星期六日去嘅时候，见到地下突然之间赫然发现 系 有几十盆铁线莲喺度。 铁线莲就系阿莲啦， 系啦，铁线莲咧唔系普通嘅莲花，佢系嗰个大家成日觉得 莲花咧。是不是农历年的莲花啊？ 不是。 我怕有些听众就咁听莲花而我哋讲农历年的莲花。 冇错。是铁线。是铁线。你同我连我想起另外一样东西。Sorry。那个铁线莲为什么叫铁线莲呢？大家想象一下铁线是什么？ 想象到是啦，好油。 它的花 很滑的。 但这里是很有雅致。我现在喜欢一些奇怪啲嘅花，我唔中意啲玫瑰啊，绣球啊，太普通啦，已经咁多年落嚟，我哋呢啲 睇佢咩样先？ 铁线莲有冇？我俾相你 有啊有啊，你有俾相？ 佢支框就铁线咁有，而佢系会一路攀。如果养嘅时候，佢不停咁攀爬攀爬，就好似 攀藤类咁样。 冇错，就好似你，我仲记得你屋企个露台同埋有个咩嘛。可以有埲牆可以攔噶嘛？ 係啊， 呢個鐵絲鏈就可以攔上去。 就係嗰陣時你走咗之後，我揾唔翻嗰個種子。如果唔係幾年攔咗我埲牆啦，已經。 喂，這個、呢個咧，香港好多粉絲。好多人中意噶， 有啲咁嘅事，铁线莲， 仲系要一啲好有经验嘅种花者。嗰、那个我就喺个 咁掂啦，我嘅 target， 我决定喺屋企埲墙嗰度种铁线莲。 可以，嗱、啊，我买完最后嗰组之后，我已经冇见咗佢啦。我即刻立咗两盆翻屋企，我影翻张相俾你睇，好靓。 系啊， 系啊， 你种啊，梗系靓啦。你知唔知我屋企西斜系啦？咁西斜啱唔啱种啊？如果我 西斜，你就要揾啲黑色嘅布啊，或者你要即系整翻啲遮光，要遮光。 我谂住种喺埲墙嗰度，就系靠佢令到我哋埲墙冇咁热。 你有冇四埲墙啊？揾一个唔好向西，我另外向第二边嘅墙嚟到喺呢个铁线莲。我嗰日同花姐 姐。想佢向西嗰边，种阿莲喺度。 O K， 点解有啲咩原因？ 因为我理解，因为嗰埲墙咧，我觉得外表系米白色嘅，即系偏黄少少嘅黄米白色。咁我就觉得太单调。 可以， 即系如果种阿莲喺度嘅话咧，咁就好靓，因为你个底色靓啊嘛。跟住你仲有啲攣藤喺度咁啊，攣下， 我都未讲铁线莲系蓝色同紫色噶，仲有粉红色同埋白色噶，啱 晒。系啦，系啦，咁咪靓咯。咁但系佢唔可以西斜。 唔可以太晒咯， 咁我冇理由攞啲黑布蒙住自己埲墙。 冇问题，咁唔好长花，因为佢有叶，净系留翻啲叶喺度。铁线莲嘅叶都好靓噶， 系啊系啊系啊， 薄薄一片， 好 OK 喎， 好似薄荷叶咁样噶。 咁但系有冇味噶？ 冇味噶， 哦， 冇味噶。 我谂住如果佢又真系薄荷叶嘅话，咁我成日可以整薄荷叶炒蛋啊。 咁你都可以再种薄荷嘅， 有， 系好平啊，几蚊盆。 系啊系啊， 系啊，你可以摆。 但系都种得唔好，唔知点解咧？ 香港系好难种 薄荷叶、 薄荷啊、rosemary 啊嗰啲嗰啲 香草， 好难种噶。你见到花好似好靓咁，净系喺佢间铺头可以靓。咁你食晒蒙晒之后咧，你唔会长出嚟。 我有 一定。 我又喺嗰個花市啊，唔係花市，花卉展。 嗯， 圍園咪有個花卉展嘅， 嗯、 因為我仔仔叻啊，咁咧佢就有盆花咧，就喺花卉展嗰度有表演。 唔係表演，係 做 display。 我哎我冇去今年。 係啦，做 display，不過都係我阿媽叻啫。 OK OK。 係啦，咁我就帶埋屋企人去睇嘅時候咧，都見到好多嗰陣時話種士多啤梨嘛，佢哋有一盤盤賣嘅士多啤梨，咁你翻屋企可以自己剪剪嚟食噶，咁又可以話聲稱係自己可以再繼續養住落去啦。咁但係都即係學你話齋， 你食完嗰盤就冇咗噶啦。 係食完嗰盤之後，唔知點解嗰啲士多啤梨係又消失咗。 係啊，你真係唔好以為好似咩嘢嗰啲西洋嘅電視節目咧，喺個廚房嗰度貓可以無限咁。我諗佢 Gordon Ramsay 嗰啲 Gordon Ramsay 嗰啲咁樣，即可能轉頭佢都係拎第二盤落嚟。 哦，咁啊， 香港好難種噶呢個，但係你可以話係即係嗰盤嘢可能平過你喺超市貴嘅超市買嘅幾條咁樣咯。 嗯， 我當買嚟食咯。 咁呢個阿蓮咧，我種嘅時候佢有冇話分係啊？阿鐵線蓮咧，咁係要加個亞姐前面。 係 ，OK， 阿蓮。 係啦，咁鐵線蓮咁佢種嘅時候就六月至到九月其實係最好噶。咁如果香港冬天嘅或者有陣時打風，我又種喺埲牆嗰度，怕唔怕噶？ 唔係話去咗佢去六月至九月，佢一年其實有兩座嘅，即係會生嘅。咁通常咧，一見到六月至九月見到有咧，啲人就會買翻翻嚟噶啦。買翻翻嚟做咩咧？就係有啲人會儲品種嘅。嗰個花墟姐姐都係咁同我講嘅。咁我成個花墟見到得一間有得買啫。咁我再去都冇啦。咁跟住 你訂啊嘛。 佢唔係佢冇貨噶啦，已經即係嗰轉嘅啫。 哦。 咁佢話通常呢啲時候咧，啲愛好者咧有一班人咧係。鐵線蓮嘅好正，佢就會儲呢個品種。今次見到粉紅啊，有藍，有啲有重返啊，即係個花瓣有兩片啊，咁佢哋會儲個品種，希望自己屋企會有齊品種，慢慢種。高手就可以第二年會再生翻咯。咁花墟姐姐同我講就話好易種，冇問題嘅。你就係嗰啲啦，唔好成日浸到佢好似烏仔咁樣個泥，即係見到乾先淋啊咁樣咯。咁但係我而家咧，我嗰組開完之後好靚，跟住咧就要等緊佢。我而家未知佢得唔得嚇。第二組睇會唔會再生花咯？ 哦，咁會唔會過嚟我屋企嗰邊幫我植入去埲牆嗰度啊？ 這個自己你植入呢個香港比較少啲，但係你可以揾一啲花藝嘅工程咧，亦都會有幫你係設計你嗰個露台。 哦，有㗎。 梗係有啦， 我唔知道啊，呢啲真係要問你。原來我可能啲聽眾都唔知道，原來有啲咁嘅叫咩花咩設計。係 啊，你以為啲人嗰個花園係自己整？唔係㗎，有啲屋企個啲人背，即係後邊嗰個花園屋企咧。 咁嗰啲花園嘅佢哋梗係揾嗰啲園丁去整啦。 唔係話屋企請個園丁，其實係會可以招聘叫人哋，譬如一個月嚟幫你整一次，或者幫你去裝修咁嘅啫。其實、 哦、 都係個花園嘅裝修咯。 哦、 但係有呢樣嘢嘅唔多咯，所以個價錢都唔會平。 哦，咁我又可以即係我咁問啫。我例如我想屋企有啲個埲牆有啲蘭藤類嘅，咁其實我同佢哋講，我揾佢哋，佢哋又有提供到呢啲服務咁樣嘅。 可以噶，可以噶。 哦，原來咁樣 嘅。就算你話我想屋企後面種曬杜鵑嘅，咁、啊、你可以。其实花墟你现场问佢有啲咧铺头都我可以嘅，因为其实我本身有农场，我本身有花即系花场嘅，我师傅都可以嘅，我可以帮你做到好似佢屋企背后嗰个花场咁都 OK。 哦，咦，咁几好喎！哦，即系行行出状元啊！ 系应该系大埔元朗嘅嗰度系有呢啲咁样嘅公司咯。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公司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呢个铁线莲咧， 都有切花嘅， 系啦，都有又有切花噶。 所有嘅嘢你都可以切出嚟买。 仙人掌。 咩啊？所有嘢都可以，所有嘢本身所有花都系种嘅，而切自己出嚟咧都可以散卖嘅，因为唔系个个都中意种嘢嘅，唔系个个都中意有泥嘅。 仙人掌有冇切掌？ 仙人掌本身都喺个泥嗰度生出嚟嘅，咁有梗系有啦，枝枝噶嘛，仙人掌。仙人掌通常贵都喺个盒入边噶。 哦，系啊。 嗯。 哇！我又孤陋寡聞啦，好彩問一問你啫。 係因為佢會容易爛啊，貴仙人掌係貴嘢嚟嘅，仙人掌唔係。咩？ 唔系咩 啊？系会仙人掌，我哋讲噶，你唔系讲个红掌嗬？ 唔系啊， 仙人掌都可以翻啊，当然可以啦。 吓， 你搵支，但系仙人掌就硬嗰只嘛，嗰个嘛，嗰个咧当然都可以。你可以掹出嚟，跟即系你喺个泥嗰度抽取出嚟，而用一啲硬嘅框啊。通常我哋用啲枝条啦、木枝条啦，插喺个底嗰度啦，即系用啲技术啦，都可以插喺一个花束嗰度。 哇！咁啊，真系大开。 其实乜都可以嘅。 系咧。即係嗰、那個， 你想挑戰我係咪先？你咪試我仙人掌，我以為紅掌，紅掌擺個盒，仙人掌我講翻先，唔係擺喺個盒度賣嘅。OK， 係 啦 你喺泥度攞翻出嚟嘅。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大家 太早啦，唔好意思， 可以留意一下啦，唔係仙人掌，留意一下我哋今日咧呢個鐵線蓮啊嚇， 35至40蚊一支到啦，好精準個價錢。一支支花唔係平嘢嚟㗎，貴嘢嚟㗎。 一支可唔可以？如果攣藤嘅時候攣到一道門得唔得㗎？ 有冇系咪咁样分噶？ 唔系一支支就真系一支支嘅，即系好似玫瑰花咁样一支嘅，就软软地嘅。咁但系我哋你都用啲技术嚟插喺个花嘅中间里边冇味嘅。咁、 okay. 但系如果你你系要即系躝藤嗰啲，就一定用泥，佢一定会种，如果有入泥嘅，如果你继续生长，哦、你躝喺个墙度就唔可以。 咁你三四十蚊呢个咧就 系 切枝嘅系 啦， 莲啊， 系啦，可以做花束嘅。 系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个铁线莲啊，唔该晒安，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啦。同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Didi， 今日、咦，突然之间戴翻个口罩，你冇乜嘢嘛？ 唔系啊，因为咧，我唔想个鼻咧有个空啊，戴住眼镜咧、啊，因为今晚想戴隐形眼镜嘛，咁样有个空咧、哦，我唔知点样可以晾住个鼻冇个空，所以咧唯有个口罩晾起个眼镜，等个鼻冇个空咯，咁肉酸咯。 你点能够谂得到，原来口罩仲有呢啲用途，系我嚟晾住个眼镜，只不过系因为唔想有个空。 因為化妝咧，如果鼻有個空，好肉酸噶嘛。 去飲啊？ 係啊，係、真係去飲啊、所以就晾起佢，冇事嘅，冇事，唔使驚。 好嘢啊！你又幫我找到一個口罩的新的用途，就是晾住個眼鏡，不要讓它有個空。 不是，因為我眼鏡比較重，你知道我鼻呢，個鼻梁比較高一點，所以晾住就很麻煩。 所以靚咯，鼻梁高。 不是，你五官整體來說一般，靚就未輪到我的、okay。 要配合得好的話，你估這麼容易啊？ 一般咯，可以接受啊。诶，晨早流同我哋讲翻啲交通先啊。咁先讲翻咧，有宗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唐人新村嘅，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石埠村嘅。咁再讲一次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唐人新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埠村嘅。咁而家咧隧道方面咧就系、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去到理工湾位。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噶。咁有啲紧急维修封路，提一提你啦。喺观塘嘅丽业街，咁而家丽业街去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红桃道嘅慢线啦，同埋红桃道近住丽业街嘅快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丽景山路都有水管急收啦，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近住葵涌医院 D 座啊，而家慢线咧就需要。要封闭啦，咁就车多少少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啦。 嗯，咁交通消息方面咧都唔错啊，吓，即系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嘅，都 OK 嘅。 最大嘅就系头先个交通意外， 系啦，交通意外， 系啦，系嗰个比较 最 紧 要就快啲搞掂佢，咁啊好啦。 系啊，你知啦，千祈唔好啊，你知啦，繁忙时间咧，如果呢条主要嘅道路个龙会更加长，所以就唔好啦。 系啦，咁啊，整体性嚟讲都尚算可以，最紧要就系大家小心驾驶，小心驶得。 万年船，我昨天听到你同阿 Vicky 講咧嗰啲古舊嗰啲成日説話咧都幾好笑 的。哦，古舊嗰啲哦，係啊，係 啊， 係啊。 掃把觀音頭， 掃把腳。 哦，係啊，以前成日聽到老人家成日都咁講啊。 係以前嘅，真係以前嘅呢啲。 係以前㗎啦，即係你上身著到咁靚，下身咁肉酸，成日都講。 咦？你知道喎、 啊？係啊，同老人家一齊住啦，同埋我好中意接觸老人家，所以咧個腦又比較頓啦，係嘛？所以咧就好襯佢哋。 下次又攞翻啲呢啲叫古舊廣東話出嚟同 Didi 傾下先。 係啊，一代唔同一代咧，我哋依家依一代咧，即係同年青人嗰代就唔同嘅，講嗰啲佢哋嘅所謂嘅潮語啊，或者係嗰啲句子咧，我哋都有時唔明佢講乜嘢。 古老當時興啊！我哋講下講下，可能咧遲啲 hit 翻呢個觀音頭掃把腳。 唔緊要，唔緊要，最緊要大家聽得明啫。啊，想講啲開心嘢啦，相信大家咧都琴日聽新聞咧，哇，都聽到啦，好多媒體都有報道啦。依個七一當日免費咧，好多嘢免費啦。咁啊，老實講啦，食肆啊或者其他康樂體育嘅設施就唔關我交通事嘅，我梗係講翻交通啦。咁嗰日就會點啊？哇，免費乘搭呢個天星小輪啦，同埋連續五日免費搭電車，犀利，唔係一日喎，係五日啊。 連續五日之前咧，好多時都係禮拜六日啦， 係啊，或者係得一日啦， 係啦。咁我哋呢啲可能禮拜六日又未必會喺港島嗰度出現嗰啲咧，咁啊，哎呀，享受唔到啲優惠啊！ 哦，犀利，一二三四五連續五日，咁啊，大家去慢慢享受。如果搭翻電車嘅話， 好啊，好啊， 係啊。咁另外除咗話電車啊、天星小輪之外咧，咁七一嗰一日咧就係會仲有天星小輪咧來往尖沙咀同灣仔啦。咁另外咧就免費乘搭呢個富裕小輪。来往中环至红磡的航线，同埋香港的水上的士，水上的士你哋有冇搭过咧？ 水上的士冇啊！ 系啊，我都冇啊，真系好蚀底啊！觉得自己做香港人冇搭过、啊。 佢免费喎、 啊。系啊，嗱、啊，但系咁样有几条线，大家要清楚啊！佢免费呢条线咧，就只系咧尖东至中环至湾仔至西九龙嘅循环航线 都够啦。 都够嘅，好过冇啦，系咪？免费、啊、都唔少。 我谂住过海嗱，我渡海小轮就谂住过海嘅，咁、但系而家我可以选择咧，因为免费。我直头即系当日嘅时候咧，可以选择呢一个 水 上的士嘅航线， 几得意哦！ 系啊， 可以试下挂晒 挂名叫的士， 系咯、啊，我都唔明白，我都喺度讲乜？其实佢最主要都系维港水上嘅旅游观光航线啊嘛，啊点解会叫水上的士咁得意咯？呢、這个名字都起得几好啊！系、啊，大家 因为外 国 好多时呢类型，譬如观光嗰啲都会叫翻 taxi 咁样 嘅，系啊，所以就几唔错，几特别咯。咁、啊、另外咧，佢就会涵盖呢个维多利亚港啦，可以睇到咩？中环嘅摩天轮啊、国金啊、尖沙咀海滨长廊星光大道同埋西九文化嘅，咁大家留意啦。好啦，咁除咗呢两样嘢免费之外咧，哇！当日生日嘅市民咧中着数啊！你係咪七月一號生日㗎？ 我唔係啊，我唔係啊，我唔 係啊。生日嘅朋友真係要留意啦，更加可以免費乘搭富裕小輪屯門至大澳喎。哇！依條航線遠啊，仲有啊北角至觀塘。即係依兩條線咧係免費搭嘅。 屯門至大澳其實隨時都見到白海豚添。 係啊，係啊，冇錯，講得啱啊。同埋北角至到佢係觀塘線嘅渡輪㗎。咁另外咧都可以免費乘搭東方之珠維港遊嘅航班。 哦东 方之珠，好多条航线，其实香港好多旅游航线噶。嗱，你除咗一条之外咧，仲可以咧，依一个欢乐时光，另外有一条咧叫做维港游嘅航班啦，幻彩咏香江维港游嘅航班啦，或几条航班都有。 幻彩咏香江嘅维港游， 幻彩 咏香江呢个生日嗰日啊， 系 生日 生日先有嘅，但喺船上面食自助餐咧，可以七一折啊。海上嘅自助餐就七一折，即系生日嗰日咧就多几样优惠嘅。 哇！交通工具上面都做到咁多优惠， 系好犀利啊！ 交通工具仲会辣到你食自助餐，我点谂到？ 系好犀利，仲要七一折啊！系咪好有脑啊？ 好有脑啊！系 我就冇乜脑啊！呢啲人真系劲。咁另外咧，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头先我讲咗啦，其实中环至红磡咧嗰条航线咧都成九蚊嘅，即系嗰条航线啊，免费搭嗰条咧，唔系讲七月生日嗰日啊。但另外水上的士头先讲嗰个尖东啊、湾仔、中环西九嘅。循环线啦，你知成人票价，因为佢可以唔同站，即系唔同嘅航线、唔同嘅站上咧，就唔同价钱啦。二十至一百蚊噶，即系搭晒成程都要一百蚊噶，唔平噶。 咁佢免费，我可以搭晒成程。 系啊，你中意咯，你中意中间上二十蚊啊，至一百蚊，睇你边个站上咯。四个尖东、湾仔、中环同埋西九啦，都视乎你嘅所落地点。 我喺呢个站上，反正佢都系游览路线， 系 啊, 啊， 都系我就游览一次， 啊、 用尽佢嗰一百蚊。 系啊，就系、是、因为呢一个水上的士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是、要留意翻，原来咧水上的士咧，除咗头先我讲嗰啲免费航线咧，都有行晒成条嘅航线咧，都几长时间噶，接近另外一条啊，即系呢条就唔系免费噶，要110分钟啊， 哇， 我差唔多两个钟头嗰条航线咧， 睇套戏。 系啊，差唔多啦，都110分钟。 睇套戏啊！ 咁依一个本来系有依个水上的士嘅航线咧，就系、是、原来行西九龙啊、中环、尖沙咀、红磡至到启德噶，咁长噶吓。咁呢一个就 全部都系 第一个当然港位嚟嘅， 系啦。第一个当然系要收费啦。头先我讲，而家系讲，我真系因为啊，原来水上的士咧有几条航线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咯。另外一条航线咧就系中环往返大澳嘅， 中环 呢条咧就贵到来回130蚊嘅。 哇！呢条都系， 但系就唔系免费啦， 唔系免费。 系啦，头先我讲呢两条都唔系免费，即系话俾大家听，哦，原来水上的士咧都原来有咁多航线嘅。咁、 啊、 但系免费嘅咧，大家唔好搞错啊吓，就系乘搭呢个天星小轮来往尖沙咀至湾仔啦，同埋。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红磡的航线就是免费啦，咁、而水上的士咧就是尖东、中环、湾仔、西九龙的循环线嘅，咁另外当日生日仲犀利啦，讲咗啦吓，屯门至大澳啦、北角至观塘线的渡轮是免费嘅，咁另外咧都好多优惠啊，再搭咩东方之珠维港航班啊，又维港游航班啊，幻、彩咏香江维港游航班啊，食海上自助餐都有七一折噶，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留意啊吓， 系真系好犀利啊，其实头先神功 Coffee Time 時段入面都講過，譬如係啲民康設施啊、美食啊，甚至乎其他種類，譬如綠在區區環保處咧，嗰啲都可以，就算你拎去環保啊，都有額外積分啊， 係咪好犀利啊？ 好犀利！ 好多食肆都有折頭啦，大家七月一號開開心心啦，咁多優惠啊， 係啊， 大家都出曬街，相信街好多人。不過點啊？除咗揸車忍讓之外咧，行人都要忍讓， 要係啊， 係最緊要開心心咯。 期待住呢個七一啊！ 冇錯，好期待、啊， 好期待，而家真係好期待， 真係好熱鬧，我覺得。 好，唔該曬。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要问一问 Vicky 啦。喂 ，Vicky 出边晒唔晒啊？热唔热啊？焗唔焗啊？有冇雨水啊？ 今日有微风啊。有微风之外咧，啲云咧，即系啲乌云啊，已经冇琴日咁多啦。即系一日一日比一日晴天啊，亦都有太阳啊，好开心啊。 哎，正喎、啊。咁啊，但系会唔会好焗啊？如果你话有太阳， 唔会好焗。今日系有微风嘅。 有微风，几好喎、 啊。系啊，有啲微微嘅阵风，我觉得好舒服啊！今日嘅天气，大家出街咧都可以感受一下阳光啦，又可以有微风啦。不过，都系带定把遮安全啲嘅，因为我都系望到远处咧都系有乌云嘅。咁但系咧，今日啲风咧，因为都吹得几快，啲云都走得几快，我而家见到、眼见啊吓，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局部地區啦，又係局部地區性有驟雨啦，可能會。 咁都係落一陣嘅啫。如果你話啲風啲雲咁快嘅話啦，係咪？咁、你睇到即係就算落雨都係滲一陣嘅啫，無傷大雅。 係啊，嗱，今日咧我見到有太陽啦，正！我最中意就係有太陽嘅，係咪？小白係咪中意？你中意太陽有就是、晴天多啲啊，定陰天多啲啊？ 我個個都中意有陽光多啲噶啦，個人有朝氣嘛。 咁啊，系晒住个人都精神啲啊，嗬？ 系啊。 嗱，琴日咧，你咧有讲过话咧，就系又可以收集啲闪电嚟到去接收嗰啲能量啦，系咪？ 系啊。 其实咧，太阳都可以噶嘛。 吓、啊，计数机会考嗰啲啊，唔系 DSE 考嗰啲。 太阳能。 吓、 啊。系啊，原来而家咧有一啲太阳能咧，系可以我哋随时咧都可以带得出街，所以咧甚至系可以插我哋嘅电话添。 哦，系啊。 其实咧。系、啊，我觉得好犀利啊！呢一样嘢，同埋佢咧唔再系大大嚿，即系可能对于我哋嘅认知啦，或者 Vicky 自己嘅认知啦吓，咁、咧就系可能嗰啲太阳能板咧系好大嚿嘅，可能摆喺天台嘅，但系原来而家咧已经坊间有一啲咧就系、是、出现到可以接埋，好似折纸咁样，接到好细好细好细，你估下接到几细可以？ 手掌咁大啊？ 你手掌几多 cm 啊？ 手掌我大概15 cm 左右咯。 差唔多啦，而家都接到咧系19 cm 嘅正方形咁大。 哦，咦，咁好方便喎、 啊。系啊，佢然之后打翻开咧，你就系接晒啦。然之后摊翻开咧，你就可以咧将佢咧变成一个太阳能板啦、即系佢系可以随时带出街嘅太阳能板啦。 哦，咁啊相当之好啊吓，咁啊睇下今日嘅阳光方面可唔可以用到呢一个太阳能板啊？嗱、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29度啦，相对湿度86%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正如 Vicky 所讲啦，出边咧天气都唔错，希望大家今天咧好似今日嘅阳光一样，识得笑嘅咁就好啦。 晨光大学。 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 Terry 早晨。 喂，早晨，小白。 咁今日咧就系夏至啦，咁夏至即系天气热啦，咁天气热，唔知道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系咪即系饮多啲水，其实就已经足够嘅咧 ？Terry 先问咗呢个先。 嗱，夏至咧當然係咩意思呢？其實就係話咧，即係陽氣咧發揮到好極致噶啦。咁樣咧就係喺日頭咧係最長噶啦。過咗呢一日之後咧，日頭嗰個日照嘅時間就慢慢縮短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夏至日嗰個意思啦。咁當然啦，覺得好熱啦。我哋見到最近日又有時又落雨咁樣啦，係咪先？ 係啊。 咁所以咧就又會濕濕濛濛啦，又會好熱啦，好翳焗啦。咁所以我哋喺飲食各方面咧，就除咗多飲水之外，驚中暑啦，亦都要咧即係注意下去濕。即系譬如可能咧，而家可以饮下啲薏米水啊、柠檬薏米水啊、陈皮水呢啲都系有帮助嘅。 哦，系啊，我都觉得个人系真系湿啊，即系本身已经湿滞噶啦。呢排啲天气仲搞到我个人咧特别好似有种攰攰地嘅感觉。相信咧就系成日 Terry 所讲嘅湿啦吓。咁啊，唔知道咧，我知道有一个叫做三伏天啊。咁啊，即系睇翻啲中医嘅嘢嚟嘅。咁啊，三伏天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今年嘅三伏天又系边一日同夏至其实系咪有冇啲关系冇噶系嘛？ 其實有的，因為我們計三伏天呢，其實雖然我們現在夏至就是那個日照最長了，但釋放能量出來呢，其實最熱就是三伏天。其實三伏天真的是何時呢？我們就是七月中開始的，那我們有個計算的，就是由夏至日開始的第三個庚日嘅，咁咧即係十日、十日、十日咁樣去啦。咁所以咧，七月中咧，我哋先叫三伏天嘅開始。咁呢個時候咧，即係中醫有一個嘅習慣咧，咁就係叫貼，即係個叫三伏天灸。我唔知有冇聽過天灸呢一樣嘢。 有聽過。 系啦，咁咩嚟嘅咧？咁其实咧，好简单嚟讲咧，就有啲药贴落啲穴位嘅。 系， 咁我啲药系啲咩嚟咧？主要都系咧温性嘅药啦，譬如啲附子啊、细辛啊、白芷啊啲温性嘅药。因为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就叫做咧冬病夏治。冬天嘅病咧就夏天去医。咩叫冬天嘅病咧？常见就系、是。哮喘啊，或者我哋觉得冻嘅时候会有咩鼻敏感发作啊，容易感冒啊，都系比较弱一啲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就可以趁咧呢个三伏天嘅时候，我就要贴呢啲嘅天灸药贴喺我哋嘅穴位里面咧。即、就、系、是、我哋医师咧一般就会拣一啲同我哋嘅感冒啊，或者系因应个病仔嘅情况啦、啊，主要拣一啲针对肺啦、脾啦、肺嘅穴位咁样去贴药嘅。 哦，咁啊真系嗱啱啦，冬天嘅病咧就夏天就真系叫做有翻啲阳气嘅时候咧就医咗佢，咁啊就冇问题啦。咁嗱三伏天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就系由夏至开始咧就三个嘅十日咁样，咁大家就可以计。所以今日同大家讲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预留翻啲时间早啲预约啦。咁啊通常呢啲天灸咧，我谂中医都有敷 booking 嘅，系咪啊？ 哦，其实咧我哋都要预约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咧要预备啊，做一啲天灸。即係嗰個藥泥啊，即係個貼咧，聽落去好似好簡單，貼啲藥落去啫咁樣。咁其實係嗰啲藥粉咧，要加一個咧新鮮嘅薑汁咧，磨即係將啲薑磨啲汁咧，由新鮮嘅薑汁加落去溝咧，咁貼落去藥咧，即係做成一個藥泥啦。搓完之後貼落去一啲嘅穴位咧，效果會最好嘅。咁所以我哋預留啲時間咯。咁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嘅咧，覺得喂都試一下咧，咁就可以咧去揾醫師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今日讲嘅话啱噶啦，咁啊落定 booking， 咁啊到时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啦吓，咁啊可以做下呢一类型嘅叫做治疗嘅。如果唔系你当日 walk in 去咧，咁一般中医师都好难帮你做嘅，系嘛呢个？ 咁睇下医师有冇时间帮你做啦，有冇材料定啦？ 有冇材料啊吓？咁啊头先讲过一个三伏天啊，即系天灸啦。其实佢嗰个好处咧，特别系有冇话改善边一类型嘅症状噶？ 咁頭先講過啦，嗰啲嘅腸胃感鼻敏感嘅問題啦。咁除咗鼻敏感之外咧，其實咧即係除咗呼吸道嘅問題之外，腸胃問題都有幫助嘅。其實而家所謂我哋話就話咧，即係冬病夏治啦。其實鼻敏感都唔係就係冬天發作嘅。冬病嘅意思主要講陽氣唔夠咁解。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好多人都可能容易鼻敏感啦，時啲肥嚟啊，開冷氣係咪？咁亦都可能咧肚痛，容易肚屙啊，又或者腸胃唔好啊，容易食滯啊咁樣啦。阿小伯都可以考慮貼下喎。 係啦，咁我都會問翻啲中醫師啊，可能都係問 Terry 嚟嘅遲啲。咁但係都想問翻，譬如三伏天啦，咁呢一個天灸咧，佢都係貼上去噶嘛？頭先你都話貼啦，咁有冇話常見係邊一個穴位會比較上多嘅，容易啲觸碰到噶？ 常見我都會用背脊個穴位嘅，通常都會用咧，就叫做我哋有肺腧啦、脾腧啦，同埋腎腧嘅，即係都係補脾、補腎、補肺啊咁樣。咁而咧話就話三伏天咧，其實咧起碼我哋咧有頭先講咧七月中個時間咧，只係咧個初伏篇嚟嘅啫，即係初伏嘅，即係第一次做嘅。初伏篇要做三次嘅，起碼做三次，甚至有時咧有需要有啲病人咧貼多幾次覺得舒服啲咧，其實可以貼多幾次。咁當然可以同醫師去商量呢一樣嘢啦。 哦，咁平時貼咧又得唔得？即係我當然問過醫師啦。問完醫師之後，佢話你可以長貼噶，長貼啊第一次呢一個初伏天，跟住去到第二、第三次，你都係繼續係枕住係咁貼噶。咁有冇話貼到幾時噶？ 嗱，通常我係貼三，嗱，我哋咧叫一次咧就貼三日啦，咁樣。咁而咧每次貼咧，我哋貼咧大約20至30分鐘到。咁當然睇翻個藥力㗎，有啲譬如啲藥力強啲嘅，咁我哋譬如我哋診所用嘅藥咧就會比較地道啲啦，咁佢藥力強啲咧，咁我哋可能30至60分鐘都會有嘅，睇下病人嗰個皮膚反應啦。咁樣，咁而咧即係亦都正常嘅話咧，有啲人咧除咗嗰個貼之後咧，即係貼咗一段時間啦，咁即係譬如30分鐘到，或者是一個鐘到60分鐘啦。咁有啲人會出現水泡嘅，都係正常嘅反應嚟嘅。 啊，出現水泡都係正常㗎。 是正常的，因为本身一个叫做发泡疗法是出水泡，即正常出水泡的。因为都有病人呢不出水泡的，他都是正常的。即有时他们说啊为什么我没有的这样。其实都是正常的。即有时看回个皮肤反应。不过呢如果很介意出水泡，因为一个水泡呢有时呢尤其是病人呢可能湿比较重或者他反应比较大呢，个水泡呢其实那些可能大过一点也都有机会有印的。系啦，咁如果好介意嘅病人咧，就可以考慮即系同醫生傾下，即系討論下啦。佢都可能去唔做啦，因為佢好介意個皮膚，因為有可能出水泡或有印咯。 咁嗰個印係永久啊，定還是可能幾日都會消失咁樣？ 未必幾日消失到嘅，可能都慢慢淡咯。咁可能都要半年嘅時間都有嘅，睇下佢嗰個深淺啦。 系咁，所以照阿 Terry 咁讲嘅话咧，咁我如果贴咗嘅话啦，即系我喺嗰30至60分鐘，我唔可以周围行嘅，我需要即系安静个人咁样坐喺度嘅。 哦，唔係啊，其實就照樣活動㗎咋。通常咧，我哋貼完藥之後咧，就提醒病人啦，即係可能手機校時間啦，又自己去搣咗佢咯。咁有啲病人當然覺得，哎呀，我唔知點樣處理喎，水泡點算咧？咁可能有啲病人都會留喺診所嘅。 咁比我想象之中咧就簡單得多啦嚇。咁有冇話邊一類型嘅人士咧係不適合呢個三伏天灸㗎？ 係咯，譬如頭先講過啦，即係好介意自己個皮膚有反應啦，因為我哋未必預料到㗎，係啦。系啦，咁有即系有可能有拉啦，或者有忍啦，有啲时间去退啦。咁而咧，另外譬如话，太细个小朋友啦，即系譬如一两岁，其实要睇翻佢嗰个皮肤啦，因为咧太细个咧，佢哋唔出表达啦。咁所以我哋就因为咁，我哋就可能未必帮小朋友太细个小朋友做啦，咁解。 明白。咁如果你话进行呢啲天灸咧，仲有冇啲特别要注意嘅事项，我哋真系要多加留意咧？ 哦，好啦，嗱，因为咧呢一个始终都有叫。貼藥啦，亦都有機會咧，即可能刺激到皮膚嘅。咁所以如果你貼咗藥嘅話咧，可能特別咧啲辣發物啊，即係譬如可能蛋啊、牛啊、羊嗰啲咧，嗰一兩日少食啲先。因為咧，因為可能個皮膚會反應會大少少啦。咁同埋咧，譬如有啲病人話：，咦，我而家貼咗30分鐘或者貼6分鐘冇嘢喎，不如我貼耐啲啦。即係當然貼耐啲嘅效果係會好啲嘅。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唔係即時有反應嘅喎，可能我今日貼完。冇嘢，但系听日先至出啲反应嘅，所以我成日都叫啲病人咧，第一次贴咧都唔好话啊见冇嘢就留好耐啦。 咁即系其实我贴完之后，我又冇觉得冇乜嘢，我继续 extend 个时间，讲咗30分钟或者60分钟啊，就系、是、咁样就系咁嘅，同埋就唔好谂住我第一次冇嘢，第二次突然之间有事，咁我又唔好又觉得系好惊奇。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譬如我哋睇下啦，有啲病人话贴咗60分钟第一次，咦，佢唔算太大反应喎，皮肤还好嘅，咁当然佢都可以着能加少少时间嘅，咁但系当然你唔好话一个钟之后我就要3个钟咁样啦， 咁啊好贪心啊，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天灸啊都系非常之有趣嘅，因为佢亦都可以贴咗，但系又帮到我哋咧喺个身体入边咧进行一啲嘅微调啊，治疗一啲咧就系冬天嘅疾病嘅，咁如果大家觉得想试一试或者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不妨问多啲一啲嘅注册中医师啦吓。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展述中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陈旭表示，当前国际人权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本住相互尊重、公正客观的精神，推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解决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值得各方深思。陈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今日的新疆、西藏和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权事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另外，陈玉亦代表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作共同发言，强调反对以人权为工具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美国和加拿大当局继续搜查在大西洋失踪的观光潜水器，但至今未有任何发现。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失踪潜水器上余下的氧气最多可用大约几十个钟头。事发在星期日，再有五人的潜水器在加拿大纽芬兰对开700公里的大西洋下潜参观铁达尼号残骸，但下潜大约1小时45分钟后失去联络。潜水器乘客包括英国富商哈丁和巴基斯坦能源企业一名高层和他的仔，而驾驶员就是曾任法国海军指挥官的资深潜水员纳尔乔莱。洪都拉斯一座女子监狱爆发骚乱，至少41人死亡。发生骚乱的监狱位于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西北面40多公里的塔马拉镇，当地警方说大部分受害人是被烧死，不过有报道指监狱内的囚犯遭到枪击。另外有官员透露骚乱的起因可能与贪污或帮派争夺监狱内地盘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故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丹桂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朗天路。意外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车龙而家去到平下路。另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振兴新村。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系车多缓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场。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返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车多，龙尾喺田下路。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你飲啲啦， 好多嘢赶住整啊，收工先啦。 咁你去吹下啦， 收工先搞啦。 咁至少唞下啦。 都话做緊嘢唔得闲啊。 你又唔飲水，又唔开风扇吹下散热，又唔休息，喺咁熱嘅环境做嘢，喂就嚟中暑㗎啦。 喺室内工作边有咁容易中暑喎、 啊。虽然冇太阳晒住，但室内冇冷气，你又唔开大啲窗同埋风扇、啊、又焗又熱。 就算室内一样有机会中暑的。你答我了，头先你去除鼠是什么色的？ 即是你做装修定是做中医的呢？ 如果啲鼠鼠是很黄的话，代表你是很缺水，中暑风险会更大的。 唉，得啦，怕咗你啦，我饮返一大杯水先啦。 除咗饮水，仲要记得保持通风，多休息同埋散热。我会叫老板喺嚟緊6月30号之前申请职安局同劳工处推出嘅中小企便携风扇资助计划，以超爽价换购便携风扇，到时我哋就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凉风啦。 仲有啲咩防中暑妙计啊？ 有任何疑问就要上预防工作时中暑专题网页，网址系 www.noheatstress.hk， 又或者 WhatsApp 即安健24小时防暑专线93170987啊。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睡眠有办法， 佢系睡眠科学顾问 Kevin。 瞓得好同埋瞓得唔好，第一件嘢我要揾翻你嘅睡眠动物形态，最唔需要瞓觉嗰个动物形态咧，都要瞓差唔多六个零钟嘅。因为其实你点样瞓，瞓成点样样，你需要几多个钟头去瞓觉，都系由你嘅 DNA 系自己掌管嘅。 CIBS 节目《睡眠有办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种节日叫端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端午节梗系最开心，是一家大小一起食粽啦。形形色色的粽，由传统的咸肉粽啊、果蒸粽啊，去到新派啲嘅西班牙火腿粽啊、鲍鱼粽啊咁样。其实食咩粽都唔紧要，最紧要是各位小朋友可以发挥小厨神的本领，试下混下唔同嘅酱汁调味，成功定系失败都好，全家一起做下味觉嘅实验，一起去经历呢一个美食嘅旅程，先至系最开心啊嘛！祝你端午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Hello，Hello， 系咪已经开始进入 holiday mood 咧？因为听日又有无端端嘅一日端午节假期， 咁啊游下龙舟水，食下粽都系啱数嘅。咁啊，琴日就同 Vicky 同埋小白讲咧，话开始做粽季味啦。咁啊，即系小白同埋 Vicky 都讲咗啲噶啦。咁但系我又问翻嘉明先啦吓，你有冇预先已经食咗端午粽啦？妈咪有冇包俾你啊？今年 妈咪唔包噶啦， 妈咪唔包噶啦， 都辛苦啦，我喂佢食好过啦。我今年就未食粽嘅，我雪柜有两只，但系我就未真系去试过今年啲粽住。不过头先都有讲过啦，都实在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粽啦，都大家各有口味啦。咁所以睇下大家如果有啲咩粽试过靓嘅，都不妨推介俾我哋，透过 Facebook 又得，透过社交平台话俾我哋知，等我都系搜罗一下都好。嗱，讲开咧，我哋食嘢啦，香港人不嬲都好中意嘅，无论系一啲哇真系佳肴美食啊，定一话系街边街头小食咧，香港人都系真系好中意食呢一样嘢嘅。但原来发觉咧。近排有啲数字走出嚟都几有趣嘅，唔系净止香港啦，反而系讲一啲年轻人，都唔系太年轻噶啦 ，millennial 啦，同埋 Gen Z 呢两个种类嘅朋友仔啦，即都系廿零三十岁嘅朋友仔啦。原来尤其是喺美国嗰方面咧，盛起咗一样嘢叫做 treat culture， 你当佢系一个小确幸嘅文化啦，小确幸嘅文化点解会浮现出嚟嘅咧？阿居民问下大家先，你哋会唔会有时觉得咧有一日啊做嘢实在太辛苦啦，可唔可以带一点点嘅？甜俾我， 真系只系有时有一日， 定系每日都系有几次爆发？ 琴日 好攰嘅时候，夜晚决定咗去食炸鸡。 哦，系啦，即系犒赏下自己啦，完成咗一日嘅工作，甚或乎系未完成嗰个工作之前咧，一定要先奖励下自己咧，俾啲甜头自己咧先好啊，去完成嗰个工作啦。又加上即系其实咧，美国方面咧嗰、那个先买后付嗰个制度咧， 系啦， 其实好帮到手。根本我嘅用咗先啦，我嘅使咗先啦，咁样。 因为佢哋实在每人嘅欠债都比较多。对比起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净系佢哋嘅卡数啦，又甚至乎，譬如话讲下点解呢一个年龄层嘅人会特别中意呢一种小确幸嘅心态咧？就系、是、你谂下佢哋系成长嘅过程入边，除咗佢哋而家系本身孭住好多嘅可能，如果佢有房屋嘅债务又好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可能会有供楼嘅压力啦，佢哋仲会多一重压力，就系佢哋有学生债务。 哦，嗱仲未还晒咩？嗰啲关窿 好多系未还晒噶。嗱，我哋香港有关窿啦，系咪？但系佢哋嗰一边嗰个盛行嗰个数字系去到点样样咧？嗱，睇翻今年啊，今年比较新第一季度嗰个数字嚟讲咧，美国人欠债呢一方面，纯粹系讲嗰个学生嘅税务有两款啦，有联邦啦，有私人嘅学生贷款服务啦。咁但系总共咧系1.78万亿美元，哇！哇平均嚟讲，其实佢哋每人系借几多嘅咧？嗱，听闻啦吓，佢哋一般嚟讲咧，$37,000去到大概$55,000到啦。你睇下你系读咩类型嘅学校啦。 哇，$55,000啊，其实都几夸张。$55,000系讲嘅美金啊， 美金啊， 哇，你讲紧成40,000到。 系啊，即系你平均闲闲地，你如果当你自己本身有啦，或者爹哋妈咪都肯帮你去承担一啲，咁你唔借晒先算啦。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咧，佢哋系讲紧都要成230,000嘅借贷，先至可以完成一个学士学位一个 bachelor。 咁点解喺香港读嗰啲喺美国毕业啲 degree 唔使咁贵嘅？即系我问下啫，我问下啫，我又冇啲美国学位， 系啱嘅呢个正确嘅问题嚟嘅，可以纯粹用呢个嘅方向去行啦。 因为咧，理论上咧，你学生优惠咧就全世界都有学生优惠嘅，即系譬如你香港啊有学生优惠搭车。有學生優惠嘅住宿，係啊，你住殼都平啲啦，喺香港 體操又有學生門票， 係啦，類似係咁，你游水啊。都$8雞$9啊！我哋去政府泳池游都$17啊，系咪先？所以我有少少理解唔到。OK， 你读嗰个 degree 或者读个 master 系要$400,000，可能间学校系升级嘅学府，可能系如何如何咁样啊。但系调翻转头，平时使费应该着两平啲，冇理由令个个生活成本咁高噶。 但系咧就系、是、因为有呢个信用卡欠债嘅问题啦。因为佢哋本身都觉得啊，我都已经争咗好多钱咯，咁我仲继唔继续落去咧？本身佢哋面对住嗰、那个。压力除咗系钱嘅压力之外咧，点解会可以促成呢一种嘅小确幸文化？就系佢哋觉得实在太大压力啦，除咗有好多欠债啦，佢哋会觉得啊，我做嘢方面，我无论系几努力都好，同我哋香港人好多嘅小朋友啊，年轻人心态都系，我好耐先至储到嚿钱，都未必买到楼，即系佢哋都有呢个房屋嘅压力啦。咁再伸延落去就系咩咧？佢哋好多唔同类型嘅关于全球嘅问题，譬如话系咩咧？全球暖化啦，气候危机啦，喺嗰边嗰啲特别盛行噶嘛，成日都觉得哇！我爹哋妈咪嗰一代，佢哋都唔会谂过呢个世界会有危机，都唔会谂过可能会有世界末日嘅出现。但系由佢哋嘅电影去到经常都会谈及到一啲真系危机性嘅问题咧，佢哋觉得哇！我哋嘅将来好危危乎， 系啊，算啦，我都系活在当下啦，系咪啊？ 所以先至会出埋晒嗰啲咩忧劳啊，然之后有啲活在当下嘅感觉。咁所以咧，以前我哋当父母先算啦，我哋去训练小朋友都话：嗱，你做晒功课，我俾你睇一阵电视，系咪？或者你可以。完成晒呢一个任务，先至有呢一个嘅结果，系一个好嘅结果，你想要嘅结果。但系而家呢一代咧，等唔到啦。呢一代系觉得我唔可以等到完成，我可唔可以好似头先阿欧话斋，攞翻少少嘅，你当系加加油嘅一啲少少嘅小确幸。 但你唔好成日加油，成日加油就变咗咧，你过度借贷。其实咧，美国嘅经济泡沫咧，就好靠呢班年轻人咧。瘋狂用錢啦，同埋先使未來錢咧，去叫加速咗噶。咁當然啦，即係商家亦都會賺盡每一分每一毫啦。 冇錯啦， 即係藉住呢個機會，我都想講下，依家咧生果品牌咧，就算係借出手機嘅，佢依家有個新嘅借貸系統啊。咁咧，我哋對電話嘅信任度好高啦。即係等於嘉明可唔可以借部電話俾我？你 我會有啲猶豫啦，而家。 咁我话阿 Vicky 小白借部电话嚟啊，借我用五分钟啊，咁样你话你转部电话咁样用嚟做咩？系因为电话咧，理论上系除咗我哋嘅亲人啦、最亲密嘅人之外咧，第三个最 close 嘅人嚟嘅。 即係最 close 嘅嘢啦，唔好講個人啦。係啦，咁咧，當呢一樣嘢咧，得到一個信用額度嘅時候咧，咁咧就誇張啊。 係， 所以咧有研究發現咧，只要咧呢個即係叫 Apple Credit 嘅嘢啦，推出咗之後咧。夠膽講，有一半大學生咧未畢業已經破產嘅，係、因為你太信嗰人啦，你信到一個位係，哎，我用錢啊，因為舊時你仲要攞張卡出嚟呢個動作咧，你都覺得啊，碌唔碌好咧，不如嘉明俾咗先啦，不如 Vicky 俾咗先啦，一唔係啊，好隨意，我俾住先，我部電話喺度， 俾個指模啫嘛，撳一撳， 係啊， 就完成 Face ID， 係 啦，望一望個樣又得啦，係咪啊？ 你睇下我個親人望我啊，跟住我就冇咗$40,000咁咯，即係 危 险 啊！ 太方便啊！ 系啊，即系当佢变成你嘅银包，你又唔会再现兜兜去攞啲钱出嚟，佢真系一蚊一蚊咁俾出去嘅时候，你就觉得哇，实在太多陷阱啦！咁所以，譬如话就系食住呢一个嘅文化，或者食住呢一种咁多嘅好多嘅方便啦。咁所以而家喺嗰边兴嘅一啲小确幸，包括啲咩咧？简单到买个雪糕。就已經可以即係填滿你一日嘅空虛，有甚至乎你可能哎呀，我做做下嘢嘅時候，覺得真係好唔掂。香港可能我出去買翻杯珍珠奶茶得唔得？ 係啊， 即係就係有呢啲 其實都唔平啊！依家啲珍珠奶茶四十幾蚊杯啊嘛，好似都係啊，總之 你加下珍珠，加下香草咁樣。 即係嘉明想講咧，就係呢一類咧，咁樣叫做告上你嘅食品又好，飲品又好啦，即係禮物又好啦，即係可能你買件瑜伽衫，就算你一世都唔做瑜伽，但你穿出嚟打卡咧， 自我感覺良好啊， 好貴，所以你都知啲瑜伽衫幾貴㗎啦，嘉明 一條褲都可以成千蚊係咪？ 一千蚊一條瑜伽褲啊，依家咁當然係結合咗運動科技嘅。 媽媽話以前嗰一代，你買條牛仔褲$700，你可以穿一世，而家哇對唔住$1,000一條瑜伽褲可以穿到幾耐？ 係啊，同埋即係呢個有好多商業嘅考量，因為佢加入咗运动科技啊嘛，运动科技就会同你讲咧一啲譬如跑步嘅运动内衣咧，其实咧着到第30次咧，对你胸部发展唔好噶啦。咁所以咧，麻烦你着到第31次咧，你换过个新嘅，你要买过个新噶啦。咁呢个就系完全好似商业大商家或者大科技去主导咗成个经济模式咯。好夸张啊！你着够30次未啊？你条瑜伽裤，你 哇，我谂我绝对有啊！ 你要买过条新咯，咁样。 又要做多几次司仪工作先但嗰样嘢就系、是、大家都睇到呢一个方向系点样，大家都知道啊，我可能未必出一啲真系好贵嘅奢侈品，因为大家未必真系可以俾到真金白银，就算系借贷又好，我碌信用卡先使未来钱嘅方式又好，我都未必可以真系俾得起去买奢侈品。我唔会去到哇，我要去到就要买楼，我要就要买车，去到嗰样。但系我可以少少地嘅一啲小开心，就算系瑜伽裤我都买唔起嘅话，我都可以买件鸡蛋仔食下， 系啊， 都可能喺生活上有唔同嘅范畴，都可以俾到少少嘅开心你。又或者如果你真系喜欢衫嘅，点解会有 fast fashion 嘅出现啫？就大家睇到嘛，平平啲几十蚊买件衫，我一个礼拜出两件，又或者我一个月出两款新嘅，就睇中你呢一个嘅消费模式。我知道你个 budget 系点样样，我就住你去到研制我成个嘅市场推广咯。 我啲朋友咧个小确幸咧系嚟自咧换手机壳啊，佢觉得咧廉价得嚟咧又唔使换部手机啊。咁当然你换手机壳，依家有啲手机壳都几百蚊一个嘅，咁但系$20都得㗎嘛，有啲咁你就自己适随转变啦，即係其实唔系叫大家过度消费，我估计 系啦， 叫大家氹下自己啫， 氹下自己开心啫，纯粹系今日你会想点样氹下自己开心呢？通常我哋留到星期五先至会有呢啲临周末之前嘅小兴奋啊， 听日就 OK 啦，节啊嘛， 系啦，听日有个公众假期，即系今日就已经可以先兴奋啦。嚟紧你会点样去度过呢个公众假期呢？会唔会就由今日呢个小确幸开始？ Johnny, my baby, tell me all the details for tomorrow. Johnny, my baby's hands, they grip my fingers when they're cold. He could be the one to make me never freeze again. Because no one is as romantic as him, I want you to know. Everyone told me life was hard, but it's a piece of cake. Even if Johnny hasn't melted in a couple days.First, you gon' tell me you're okay. Because Johnny, my baby, did it always have to end this way? Cause one day my baby just ran away. The angel, you won't haunt me now that you're away. Now, I see you gone, tell me you're okay. Because Jenny, my baby, did it always have to end this way? Cause one day 上映了呢部电影啊，芭比就是其中一首的主题作品，由自有 Pink Panthers 的 Angel。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呢，嘉明就讲完小确幸系咪？咁、其实听日咧真系放假啦，我觉得大家咧都需要揾啲活动俾自己嘅， 系 嘅，即系无论系自己去食下嘢又好啊，如果可以同朋友一齐去玩下，或者同屋企人有一啲比赛咧。即系玩乐咧，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打牌啊，例如比赛，边个叻啲先？ 都可以，咁但系打牌呢啲啊涉及钱银啊，我哋唔 涉及噶，斋打噶啦。 斋 打 咯， 卫生嘅我哋。 OK， 输咗就洗碗， 唔使 OK， 系咪？ 我唔涉及钱银啫，可能你涉及钱银咧。 可以， 我就唔涉及钱银，可能你涉及咧， 或者赢咗有嘢饮。系啦，输咗就洗碗，拖下地咁样，系咪啊？ 咁啊，除此之外，可能有啲朋友仔就冇得爬龙舟，因为龙舟要嗰啲建议先可以爬到嘛。即系你可以去下玩下独木舟，依家都好兴嘅，泛舟湖上咁样。 系啊，同埋大家都会可以一齐去观赛下啦。同埋今年啊，终于可以举办翻呢一个国际龙舟赛啊，喺星期六啊，大家就可以睇下，系啦，可以去睇下，咁样就睇下佢哋有几威风，有几威猛，同埋事隔咗咁耐冇搞咧，我相信都会好热闹，我都会去。星期六都会去，因为做嘢关系。 好， 咁我今日咧，系啊， 去边度睇到你啊？边区啊？ 唔系啊，港台电视，港台电视睇到啊，唔使喺边区噶。 OK， 我继续工作。 呢个系港台噶嘛？ 粉丝问电视啊嘛。 系啊 系。喺几时有得播啊？咁样？ 星期日。 下年嘅端午节，下年嘅端午节 再播， 下年再见咁样系咪啊？ 下年嘅端午节做乜国际龙舟邀请佢？喂 ，Vicky 啊，我同大家做个实战嘅访问先，咁样系嘛？ 唔系 讲笑啫。 嗱，听日咧就端午节啦，系咪？ 系啊， 放假啦。 唔系，我都系电视部有时有啲节目系做翻上年嗰啲嘅， 不断重播。 反正每一年都有国际龙舟邀请赛， 太精彩啦，实在。 精彩。 我个样已经变咗啦，到时可能。 唔会，你青春常驻，我见你年年都系咁嘅样嘅，系啊，几好几可爱。好啦，嗱，讲翻有啲咩活动推介俾我哋？ 系啦，唔系推介嘅，应该话我都想分享一下咧，即系呢排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咧关于季节性嘅一啲嘅马拉松。咁、好似最近啦吓，最近就系西瓜咧好当造嘅。咁喺日本咧就有一个咧叫做西瓜马拉松。 哇，点跑噶？ 系啊，佢其实都系跑嘅，但系佢就有啲补给站嘅时候咧，就唔系饮水啦，食、西瓜。 哦， 日本小白，你会唔会想去参加一下嗰、那个？ 我可唔可以要求将佢榨汁咧？我 系 啊， 快好多， 真系一嚿嚿咁样，你咬咬咬噶。唔係汁嚟嘅， 所以我要求咯， 或者可能你要求咗出年呢個西瓜節咧，呢個西瓜牌鋪就邀請你過去， 係啊，最好 幫手榨西瓜汁， 幫手榨西瓜汁就唔係邀請你去跑啊， 都好啊， 太勁啦嘛，你啲體能 攞加料落去， 能夠參與都係一件事， 咁梗係啦。 不過我以為咧一開始聽到呢個西瓜馬拉松咧，好似背水咁樣， 係啊，即 係西瓜， 誒背水有玩過，佢咪孭住個好似龜仙人咁樣噶嘛， 係啊，孭住支水。 系啦，孭住个西瓜咧，我好啲搞笑喎。 嗰个系 charity 嘅背水嗰个 系 慈善嘢，咁所以咧，如果西瓜咧都系叫做慈善嘢咁样啦，又 咩西瓜？ 喂，咩啊？ 咩西瓜？ 系啦系啦，帮当地嘅居民， 反正佢哋有啲四方形嘅西瓜嘅，又唔惊捧住个背脊。 哇！但我即刻联想到咧，因为有啲人妈妈咧，佢哋好想自己嘅爸爸或者个partner 咧感受下咩叫做怀孕啊，咁所以咧就会前边咧用个好大嘅西瓜，真系。等于佢个肚咁大嘅西瓜，就用啲胶纸绑实住，然之后咧个胸咧又会包啲大芒果咁样，等佢即系感受下个身体嘅变化。究竟我每一日嘅行动系要几唔方便？ 唔小心跌亲嘅话，咪成身果汁。 系啊， 所以唔可以俾啲孕妇跌咯。 系啦， 一定唔可以啊！ 我就谂，如果头先阿 O 讲嗰个系如果慈善筹款嘅话，梗系要帮啲孕妈妈或者系啲小 B B 筹款啦。如果一堆嘅爸爸可以即系揽住啲西瓜跑嘅话， 几好啊！ 都几好睇添， 呢个有得搞。 即系叫啲体育嘅主办方咩体育园嗰啲搞下呢啲嘢先啊！ 唔单止跑步啊，即系叫爸爸试下孭住个西唔孭啦，驮住个西瓜绑鞋带系咪啊？嘉明 真系脚夹都沾唔到，我想话 系好咁啊！ 感受下老婆嘅辛酸， 同有关方面反映一下，帮你好嘛？啊好，咁啊除咗呢一个，仲有啲咩得意啊？ 除咗呢一个咧，就又发现咗一个咧好得意嘅一个马拉松，就系喺英国嘅，佢就系有呢个松饼马拉松。嗱，如果就咁听。 好英國，即刻覺得 鬆餅馬拉松，你哋又覺得可以點樣去點樣去跑步呢？ 又係食住跑咯， 即係揸住一塊一塊， 將呢個鬆餅綁喺只腳嗰度，踩住個鬆餅跑。 唔點樣唔踩爛嗰塊鬆餅啊？ 好快散曬， 好快散曬㗎。其實折磨大家， 定還是好似嗰啲卡路里馬拉松啊？即係你跑完幾多咧，你就可以好似扣翻頭先嘉明講個題目啊，你可以食翻塊鬆餅，咁就抵消翻個卡路里。咁原來你跑完10 K 咧，就可以食一嚿鬆餅加一嚿冬甩，跟住加炸魚薯條咁樣先算啦。 有难度嘅呢一个马拉松 ，OK 系啦，有啲乜嘢难度咧？有多个工具嘅，佢要攞煎 pan， 攞煎 pan 系啦，就系有一块嘅松饼喺个煎 pan 上面，佢要 keep 住跑，一边抛镬， 哦， 抛块松饼，然之后块松饼唔跌落地。 咁如果真系跌咗落地咧，就 disqualify 啦， 系啊，冇噶啦，佢有唔同嘅回合，你起码每一个回合都要抛到三次， 咁佢抛三次啫。咁究竟要跑步叻啲定系抛镬叻啲？ 如果佢只系可以跌三次嘅话，咁要跑步叻啲喎。 系啊， 咁我企定定抛， 系咯， 跟住再跑， 系林冲线嗰下咪抛， 冇错啦。 如果抛 林 冲 线嗰下抛跌咗，咪 又系好惨啊！ 咁不如应该一开头嘅时候抛咗先，唔得咁我就饮茶， 又系 嘅话就跑快啲， 又系， 有趣有趣。 抛镬都有技巧噶， 我知啊，我冇 challenge 过，我都唔识抛镬嘅， 都唔识 跑步我就得。系啊， 嗱，抛呢个松饼咧，我之前都试过，因为我自己都会试下煎呢个松饼啦，都唔系咁难噶。首先你要个松饼离咗个镬先，一边要熟咗先噶嘛，系咪？但系如果当你一边唔熟，你一抛咧佢黐嘅，你一黐嗰下佢已经喐位歪咗， 都唔系咁易，唔系咁难。我头先听到唔系咁难嘅，唔系咁易嘅， 唔系咁易嘅， 唔系咁易嘅。 系啦，就算你平时唔系松饼啦，你 我以为系，我以为系即系 scones 嗰啲松饼啊，系 pancake， 系 pancake 系啦。松饼啲 pancake 一块块嗰啲， 系 如果嗰啲班机难系咪啊？ 如果系一嚿真系松饼英式嗰种， 系啊， 即系阿女王好中意 茶 cream 嗰只，系咪？ 又要 jam 嗰只就仲难啦。 系咁啊 ，pancake 嗰只。 不过即系嗱，呢个世界都有好多唔同得意嘅马拉松啦，其实香港都有嘅。嚟紧咧十二月咧，全城皆马啦，咁啊，即系都可以封咗成。接近咧四分三个香港岛，好夸张啊！佢跑晒成个香港岛咧，再封埋咧呢个九龙东区去跑，我觉得哇呢一件事咧，因为之前疫情咧有两三年冇搞呢个全城街马咧，其实即系都未试过咁轰动咯。所以十二月咧可能系一个盛事啊吓，关于呢个全城街马咁啊，你谂下嗰一日如果封咗半个香港岛唔讲得少啊吓，小白明翠跑跑去啊吓， 我都谂紧睇 train 唔 train 得切先 ，train 得切 得嘅你 系啊，我都跑啊，因为系。 O、okay, K， 加油加油！咁啊，听日红格你又可以跑下步，系咪？可以试下。 听日我谂住游水啦， 啱嘅。 龙舟水， 龙舟水， 好似话游完龙舟水 lucky 啲啊，嗰人。 都听过系咁样样嘅。 系 你又去边区游啊？有冇等啲粉丝可以去搵下你啊？ 我谂我喺屋企楼下个泳池游算咯。 唔紧要，大家听日都可以试下喺屋企咧，即系搵啲活动同屋企人玩下，同朋友玩下马拉松啊嘛，试下食粽嘅时候睇下你嗰块叶斗下墙啦。 系啊， 系啦，剥晒啲叶出嚟，斗下场睇下边一个犀利啲啦。 好啊， 咁啊，一家大细开开心心就好啦。 像我本分。 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8:13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睇睇啦，今晚美股啊跌翻啊吓，咁啊放完假，美国嗰边手咧就啲民众咧就获利吓套利盘咁啊，三大指数都跌啦，咁啊至于咧港股咧，琴日都继续回吐，再跌咧305点啦，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都系唔过1000亿嘅，咁。不过都还好嘅一样嘢就系未失守晒所有移动平均线啦。但系 Kenny 交俾你讲下究竟啊，点解港股会连续跌咗两个交易日咧？系咪因为内地减息咧都对港股止跌冇乜帮助咧？咁啊 ，Kenny 你点分析噶？唔该晒。 好咁啊，睇翻大市方面咧，就当头先你提到啦，就系嗰个系减息嗰个效应啦，因为最主要个 LPR 方面咧，即系减呢个系0.1嘅话咧，咁嘅幅度方面咧就真系比预期咧就系细嘅。咁同埋港股本身，其实我哋早一两个礼拜都讲啦，就算系嗰个市况方面咧系有所反弹嘅，咁但系上面都阻力重重嘅，咁尤其是就100天线啊、250天平均线之位咧，都系一定嘅阻力喺度啦。同埋最紧要头先你提到啦，成交都系得1000亿度，咁基本上咧嗰、那个入市资金方面咧，相对嚟讲仍然都系比较系少咯。咁所以你见到个反弹动力方面咧，其实都系比较弱嘅。第二就系话嗰个经济嘅刺激措施啦，咁大家都等咗好耐啦，讲都讲咗好多个礼拜，就话内地方面咧就会推出一啲推动经济措施啦，咁但系就都唔系冇，不过咧就唔系话好似好大规模啊，或者系好呢个系惊天地泣鬼神嗰种嘅模式嚟到去推动啊，咁所以大家暂时就有少少失望咯，咁所以形成咗咧就观望嘅气氛相对嚟讲都系比较重啲啊。 系咁啊！啲大行依家就估算咧，嗰个救经济嘅措施要7月度先出台，咁啊持足一个月，咁啊唔知迟嚟帮唔帮得到手啦。咁不过咧啊，又可以同 Kenny 讲下呢个题目。琴日咧财金界别个焦点一定喺阿里巴巴嗰度啦。咁啊，唔知 Kenny 朝头早中唔中意咧啊？做完晨光第一线咧，饮杯咖啡先开工啦。咁啊，马云现身啊，陪住饮咖啡，讲紧咧就系阿张勇，咁啊卸任阿里嘅舵手啦，咁啊。蔡崇信咧就接任主席啊吓，咁嗱，关于咁大间嘅叫科企一啲人事任命嘅变化咧，有冇影响叫做公司嘅盈利基础啦，以至咧啊转去做咩先，系咪即系将嗰个 focus 摆喺阿里云嗰度咧，云业务，以至嚟紧啦就系有阿里之后嘅六个集团咧计划继续上市啦，咁样依家指纹楼梯响就系菜鸟啦，即系嗰个叫做物流同埋飞机嘅业务啦，好啦，咁啊 Kenny。交俾你讲下，喂，件事你哋点分析咧？唔该晒， 咁我谂其实而家我都一路饮住咖啡，又同大家做节目，所以饮咖啡都我谂香港人都系好多都会系，咁啊，当然就喺即系开会嘅时间饮下咖啡，大家都可以轻松啲嘅。咁啊，阿里方面咧就其实好明显，而家个人事变动咧都系配合翻之前嗰一加六加 N 方面咧嗰、那个系全新业务群嘅基本嗰个系版本噶啦。咁就頭先你提到一樣嘢都重要嘅，就係因為張勇咧就會係即係專注喺呢個係阿里雲裏面咧，就係做呢個阿里雲嘅CEO 嘛。咁就大家都知道阿里雲方面咧就嚟緊應該係即係阿里系統裏面嘅話咧一個比較勁嘅一個事業群嚟嘅。咁尤其是就而家話講緊咧嗰個係分拆上市嗰個係估值達到係1000亿以上噶嘛。咁所以变咗，我谂都系咧，就系部署翻咧每一个范畴咧，逐样去拆出嚟咧，就系有唔同嘅掌舵人啦，唔同嘅一个系舵手咧嚟到去系负责咯。咁同系同之前嗰个成个分拆计划方面咧，都系一脉相承嘅。咁但系长远计嘅，当然嗱，短期嘅其实可以 realize 翻个价值咧，对阿里巴巴都系有帮助，因为。阿里巴巴其實講真，而家佢哋嘅股價咧，個估值講緊係即係20倍 P/E 樓下咧，就其實唔算貴嘅。咁但係因為大家之前對於電商嗰個行業嗰個發展啊，尤其是增長嘅前景咧，變得審慎同埋保守啊，咁所以就唔願意俾一個 premium 太高嘅 premium 落去買佢。咁點樣先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價值係突顯翻出嚟咧？咁就係透過分拆咯。透過分拆嘅話咧，我到時就唔知佢派股啊，定係派息啊，定係點啊？但無論如何都可以 realize 翻個價值嘅。但係再長遠啲睇嘅話咧，咁就變咗 會係令到佢哋就變咗唔係一個超級巨無霸啦。咁亦都唔可以靠好似以前咁樣不斷收購啊，去壟斷市場啦。咁呢個正正符合翻國家嘅利益嘅。不過對長遠，好似以前咧，翻以前嗰啲話超級無敵嘅估值嘅話咧，就難啲啊。 嗯，咁啊，符合國家利益可能就反而更好啊，反而容易。 係可持續發展啊嘛。 可持續發展講得冇錯啦。咁啊 ，Kenny 啊，接住落嚟咧，想講埋呢一隻藍籌啦，就係咧呢個藥明生物啊。琴日咧就 好恐怖。 係啊，咁咧，琴日食茶餐廳嘅時候咧，都有啲朋友話：，喂，幫我問下 Kenny 點算啦。咁啊，咁大隻嘅藍籌，因為曾幾何時咧，呢啲 CRO、CFO 咧，即係叫做生物科技嘅股份咧，其實佢絕對係龍頭啦。咁啊，琴日咧全日大跌17%，咁啊，真係跌幅都幾大。咁跌嘅原因何在咧？成個板塊嚟講咧，其實散户股民係咪都應該有啲戒心咧？嗯， 其實就主要咧就係話佢即係透露啦，佢哋上半年咧個收入咧係個低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咧就所以咧就市場就會擔心咧，究竟佢全年可唔可以實現到呢個係收入增長超過30%嘅目標咧？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市場方面咧係有所擔憂嘅。咁同埋另外咧就係藥明今年頭五個月咧新增25個綜合項目啦，相較於舊年同期咧有47個綜合項目方面咧就明顯係減少啦。咁所以變咗咧好明顯就係話未必會達到之前咧就係公司方面咧嗰個係收入嘅指引咯。咁其實藥明咧本來都係一個好優質嘅一個係生物科技相關股份啦，因為佢做啲CDMO 啊同埋CMO 啦。咁基本上咧你就算買唔買到藥都幫襯佢嘅。但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佢反而有個政治風險啊而家，因為咧就變咗你見佢之前其實屬下公司咧都曾經被美國政府擺入佢實體名單噶嘛，因為佢哋啲客仔全部都係啲歐美大藥廠嚟噶嘛。咁如果係一個即係中美嘅博弈啦，中美嘅政治風險情況之下咧，可能會減少用佢哋嘅 service 嘅。事實上你睇到其實佢哋嘅訂單咧係真係有減少嘅趨勢喺度。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吓，咁啊，股价亦都相当波动啊，而一只蓝筹股嚟讲，咁啊，今日咧同 Kenny 讲住咁多先啦，因为准备放假，听日端午节啊吓，咁啊 ，Kenny 假期快乐啊，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家放弃，转过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光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集合。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整，一粒音一把声。 J 风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当然要同大家快速睇嗰个七一嘅着数啦。 哇，好多喎、 啊！系因为今朝咧，其实小白啊同埋 Didi 都讲咗一啲噶啦。咁啊，同大家快速温习一下，有啲免费搭船啊，有啲电车游啊咁样啦，仲有咧俾你入呢个西九嘅 M 加所有嘅展览啊，亦都无需预约、啊。哇，会唔会群情好汹涌咧？你觉得呢一样嘢吓？ 都应该会嘅、嗯，因为其实今次咧，除咗如果你去开 M 加或者去开西九文化区嘅话、嗯，你可以过埋去故宫。 系啊， 因为香港故宫文化馆都有七个专题嘅展览咧，都系同步系免费喺当日咧会开放俾大家可以去参观参观嘅。 系啊，哇，呢、這个真系好正，因为咧我未去过故宫啊，最紧要系 系、 哦、 啊，值得去、啊。 北京嗰个去过嘅，首先要讲咗，因为咧呢个要排期好耐啊，同埋咧 好难 book 啊。 之前阿爸成日讲话，喂，几时搞到故宫啊？咁样佢话、真系好难嘅，系啊。有阵时咧，我得闲，故宫又唔得闲，故宫、 啊、 故宫得闲咧，你又唔得闲，你要去跑马系咪先？咁好难夹啊！我话老豆，你啲期好难夹啊！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啦。咁啊，当然即系关于呢一个庆七一嘅优惠咧，往后仲可以同大家多讲少少，因为咧。即系依家始终咧，即系仲有一段时间噶嘛，因为听日仲系端午节啊嘛。反而咧，今日咧，阿欧咧想分享一个咧几有趣嘅体验啊。琴日咧，我就去咗一间咧日本嘅药妆店嗰度买嘢，系啦，就买翻啲洗头水啊，嗰啲叫做 日用品啊、 胶头嘢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经过嗰间黄色嗰间叫做日本直营嗰间啦，系啊，都好轰动嘅， 夜晚都开嗰间， 系啦，一开一即系总之开嘅时候，啲女士喺盘排晒队咁样噶嘛，即 系 从嗰个啦。咁我就买嘢啦，跟住突然间咧有一个人咧过嚟咧就同我讲话。先生，唔好意思，我哋真系一个 quota 啊，今日咧即系信用卡咧仲未达标，即系佢 sell 信用卡嘅咁样。咁、 哦、 我见咧，因为嗰阵时都差唔多九点几噶啦，八点几九点。咁我谂住佢又好似好可怜嘅一个男人， 系 一个男人问一个男人咧，个力量系好大嘅，同埋嗰个问咧系有种劫喺度咧，即系 哎呀。 咁跟住咧， 哎呀，哎呀，兄弟， 完全中咗，你知道我嘅弱点就系咁啦。咁好啦，咁我就，哦，咁好啦，我试下帮你申请啦。咁跟住咧，我想讲咧一样嘢就系咧，我琴日咧即时申请嗰张信用卡咧，我今朝八点钟咧，头先啊，刚啱咧，佢批核咗俾我， 快到咁啊， 已经摆咗喺我手机电子钱包咯。 哇， 系即系我想讲咧，依家今时今日咧，其实当然啦，佢即时送翻两张100蚊嘅 coupon 俾我嘅。我琴日去呢个日本药妆店，我冇俾过钱嘅。 系啊，即时用得到。 系啊，系咁、啊，即系呢个系纯粹一个个人经验分享啦。即系我无意帮佢咩推广咩信用卡啊，或者间日本药妆店如何如何，我都唔系想讲。我想讲嘅系咧，承接住今日咧，其实报章都系头版嚟嘅。咁啊，金管局咧有33招咧，就提高咗呢个信用卡嘅保障。咁啊，有好多重嘅认证啦，咁啊，杜绝呢个诈骗啦吓。咁啊，即系亦都鼓励咧呢个冇号码嘅实体卡。即系往后咧，嗱，依家今次咁啊，大家嘅信用卡咧，咪都有个卡号喺度嘅，咁你跌咗人哋咪即刻知道你嘅卡号咯。 嗯、 但系咧，依家其实有几间嘅发钞行咧，其实出过啲信用卡咧系冇信用卡 number 嘅，佢净系得你个名， 系 连嗰个安全码都冇。 都冇。 系啦， 即就算跌咗都唔怕俾人盗用啦。 系啊，咁呢一个咧，其实喺嗰、那个叫安全方面咧，系令到大家保障得多好多嘅一样嘢嚟噶。咁样咁啊，类似嘅卡咧，即系譬如系咁啦，佢就系得面嗰阵噶咋，同埋后边有你个名咁样咯。咁我觉得啊，几好呢、啊、一样嘢，因为用卡嗰人系你啊嘛。Suppose 唔会有第二个人用啦、就算你老公都唔应该用嚟嘅啫。不过咧，你就应该用你老公张卡啦。 点解咧？ 因为附属卡嚟噶嘛。 我附属俾佢唔得嘅咩？ 得也可以， 好嘢， 亦可以， 有型啊， 亦可以，好似你嗰啲串流平台咁样，你个女用又得，你老公用又得， 关顾埋啲四大长老都得， 系啊，都得。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金管局咧倡议或者提议呢个新增嘅一啲提高信用卡嘅重点保障系统咧。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四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噶？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六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七月十六号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一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6月21号，我要做得到呢，就是写低最近的烦恼，然后一起撕咗佢。最近有冇啲乜嘢烦恼啊？ 有啊。 是什么、啊、 要讲出来的，原来。 我都是想不如我就写了他撕了他算了。 要 讲 出 来是不是的。心事的东 西。不要讲出来是不是， 不是讲的。听日想住去哪里玩咯。 哦。 是啊，听日去。我现在写先。 好。 明天。 是。 去边度玩？哇，好耐冇写个字喎，写过咁多字。 系啊，写下字都系好噶。 都系、 哦。哦，我写咗啦，写咗啦。 好， 啊、 好，咁我又写啦。好。我就写，因为嚟紧星期五系我大女嘅毕业礼， 系 幼稚园啫。 系，使唔使？喂，使唔使买公仔噶？ 我已经做咗个佢个样嘅公仔， 都系四方帽嚟噶。 系啊，已经系即系自己氹自己，佢都将来会有大学毕业嘅一日噶啦。 系啊，咁一定会大学毕业啦嚟紧。 唔知噶呢啲嘢，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嗰套谂法，同佢哋将来即系十年后究竟个世界发生咩事，真系好唔知。所以好尽量等自己，唉、好啦，唔好谂咁远，我尽量去适应佢个世界 咯。都啱嘅。Elon Musk 咁样都唔使读咁多书，人哋又世界首富啦，系咪先？电能车都发明到出嚟， 咪系咯， 咁又啱。 咁我就我嘅烦恼就系佢个毕业礼当日个安排会系点样样咯。咁、哦、我写低佢先吓。 好 ，Annie 个毕业，其实毕就都几多字噶。 系啊，使咩教你写简体字啊？我细细个就识噶啦。 好啊，毕业礼好诶。好，咁我谂下系座位安排先啦。座 位安排 ，O K， 好写好啦。 好，咁啊， 感叹号啦， 又系等等思啦。我咧就发觉最近咧喺食嘢方面咧多咗啲增阔。 哦， 唔得噶， 中意食零食， 中意食零食啦，同埋 冇益嘢。 因为咧阿仔就多咗食零食。 哦，你陪 又食唔晒。 哦， 心地好啊，谂住咧就唔好浪费，于是乎咧就对自己唔好咯。咁啊呢啲增阔咧， 写低 唔得，唔可以，直头要即刻撕咗佢，即刻揸查佢。 Vicky 讲之前咧，我补充翻咧，嘉明个笔字咧，简笔系比字啊。 比 系啊，比较个比下边加个十字就系啦。 哇，两秒完成咗， 集咗。好，我又写啦，我写就系咧最近皮肤咧烦恼就系太干啦、哦，要即系要敷多啲 mask。 我发现咧，你朝头早咧可以饮多啲水， 系咪啊？ 系啊， 嗯， 我觉得你可以咧，即系近排我哋有个电台同事咧都系带咗两啲水咁样翻嚟饮啦， 好大。 当然啦，佢系好大头虾嘅，所以我每次咧都会觉得咧。我会 WhatsApp 佢，你个水樽又留低咗隔夜咯，你几多洗啊咁样啊？咁我唔讲边个啦，即系三成群其中嘅主持人啦。咁你谂下，边个会咁注重皮肤啊？你谂下边个？ 问答对象我都要带咁大嘅水樽先。 系啦，就系咁。 细细少少， 系啦，系 太大嗰、那个。 少少，你饮多啲水都好嘅。好，咁点啊？我哋进行呢个仪式啊， 系啊，撕开佢。 好， 好似教派嗰啲咁。神光教，神光教， 嚟 一二三。 哎，好好啊！ 搣狠啲啦， 好嘢！ 开心晒，开心晒。咁、 yeah， 如果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有啲烦恼事，咁啊写低佢，搣咗佢，可能有机会舒缓到嘅咁样。 烦恼依然喺度噶，但系可以睇翻嚟舒缓到啫， 一定可以解决到嘅。 好，咁啊，依家听下嘉明嘅环节先。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逢星期三的家长考牌学堂坐定定了，准备好要上堂了。今天继续有郑姑娘的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Gaming， 上次 好 好啊，给了我们一个好好的 tips 啦，我们都一起会在每一年的婚姻的纪念日都会画画的了。以后我们今集就给多些 tips 啦，给多些不同的工具，各位的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去做好这条父母的团队。 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一条 team 来的，是一个安居然的一个生命拍档啊，当我哋要去担演即系我哋父母呢个角色嘅时候，我哋成日都期望就系点样先可以咧，去喺教养小朋友里边攞满分，攞100分。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讲，有时候唔系讲我哋做几多嘢，然后就可以得出几多分去衡量，而系嗱，因为你知而家现世代咧，无论系我哋排，即系有时小朋友未出世前，如果大家要排育婴院咧，其实已经出世前要排啦， 系 啦，跟住之后咧到幼稚。啲名校啦，系啦，考 Pinnersery 啦，跟住然后去到 K1 啦，去到小学啦，全部都好似要计分同竞争啦。咁我觉得喺整体成个社会嘅气氛同文化底下咧，大家都会好希望我嘅小朋友系要攞满分，好希望我小朋友要去考第一， 要赢在起跑线。 冇错，但系我哋就忽略咗，究竟我哋点样先可以建立到一个令到小朋友即系无论系 mentally 啦，定系佢即系physically 啦，其实佢都系一个 all round 嘅小朋友咧。我哋期望系嗰个满分系 all round 系啦。咁我哋其实都有一啲技巧系透过爸爸妈妈咧而去建立得嚟嘅。咁首先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父母系要去即系攞满分咯。我哋成日讲攞满分啦，点样去做到真系令到佢 mentally 攞满分咧？我哋成日讲就系同心同协力啦。啊，嘉明考下你，咩叫同心同协力咧？你觉得？ 同心就大家个心入边嗰个谂法应该一样啦。咁协力就系两个一齐都付出努力咯。 哇，好聪明啊！ Yeah！ 肯定你而家都系咁做紧噶啦。 我付出多啲努力啦。 嗱，唔好咁讲，我哋计下先有。 好 同心嘅意思咧，其实都讲得好啱，就系我哋大家咧，其实要咧定定我哋喺教养小朋友里边嘅价值取向。我哋嘅同一个方向目标。嗱，因为咧好似譬如举例啦，以小朋友揾幼稚园为例啦。大家。究竟怎样去看幼稚园教育对小朋友的成长发展那个需要，还有小朋友本身大家又有几掌握他的性格是啦，他的能力，以致我们帮他找一个perfect matching 呢，还是我纯粹追求住个名气还有呢，咦，所有人都入所谓的名校我都要去啦，而我不去看小朋友 here and now 的需要呢。所以夫妇之间大家怎样去倾出一个我们叫做 ultimate goal， 共同的目标是非常之重要。每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要有一个共同目标，是啦，然后呢我们就协力啦，是啦，协力是怎样呢？一个时刻可持续的分工，是啦，什么叫时刻又要可持续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在不同的教养小朋友的事工上面啊 task 咁有啲是啦，咁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角色的。譬如可能呢在小朋友那个的情绪处理上面啦，有机会多啲呢是妈妈扮演緊一个主导者的角色。是啦。咁但呢可能呢有机会呢在一啲体育竞技游戏的训练啊或者培育上面呢，其实爸爸呢是扮演一个 coach 教练的角色的。咁所以呢其实我哋呢就要大家傾啦。因材咧就施用，咁睇下爸爸妈妈大家咧喺小朋友嘅唔同发展同培育上面，大家想喺边一度咧出多啲力，呢、這、一个咧就做一个可能咧俾 advisor 嘅角色，系啦，咁大家就去夹咧，而一齐去 fulfill 到头先我所讲嘅同心嘅目标， 系， 咁以致我哋可以令到因为大家都彼此一齐喺唔同岗位里边付出啦，咁小朋友攞到嘅一定系最好，因为经过咧最熟悉佢嘅爸爸同妈妈一齐去磋商出嚟。而剛才我所讲是要可持续呢，就是因为是一个 ongoing process。我不可能这一刻呢去在小朋友两岁的时候我定了一个方向。 系啦，咁我三岁、五岁、六岁咧，我都唔变，继续向住呢个方向。 系、 哦，因为人系 keep 住，即系尤其是小朋友咧，系一路一个发展紧嘅阶段啊、 嗯。 我哋唔可能咁快喺佢两岁，睇下佢做唔做到，然后我就 block 咗佢啊，佢做唔到啊，我就唔摆佢去，即系呢个方向度唔试啦咁样。咁、嗯、其实都唔理想啊。对于即系幼儿嘅发展嚟讲，即系我举个例子，好似我小朋友咁啦，其实我仔仔咧细细个咧，我又冇见到咧，其实佢音乐有好多 talent， 我未有见到嘅。咁、嗯、我就以为其实啊，佢都好中意去做啲运动发展嘅嘢。咁我就摆去运动发展啦。音乐试过即系可能半年到，我就冇特别去试。 系， 但系咧有一日，当我帮女女安排紧一啲即系music instruments 嘅时候，咁又睇到仔仔咧，其实咧佢无论喺拍子啦、节奏感啦，甚至原来咧佢听完一啲嘅音乐，佢可以自己用钢琴弹翻啲旋律出嚟。但其实佢冇一个好正规嘅学习噶，咁所以我就见到，哦，原来小朋友系要去到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其实佢系会被 kick off 咗、touch 咗。咁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就要按高型去倾啦。咦，咁我见到呢一样嘢，咁爸爸你点样睇啊？咁、然后爸爸又可能咧会有佢一啲嘅睇法，咁不如我哋就一齐定个目标俾佢试一啲嘢咯。咁试一啲嘢，我哋 set 个时间系点样啦？揾一个乜嘢类型嘅老师能够启蒙佢啦？咁以至其实小朋友系得到一个相对系一个被安排得优良啦，或者适合佢嘅环境底下被培育。 嗯，我讲得好啱啊，因为好多时候咧、爸爸妈妈心目中嗰个目标咧、就 set 死咗啦。其实倒翻转你谂下，如果你老板俾一个目标你，经过譬如话 Covid 咁样先算啦，疫情期间你都完全冇走散位嘅话，咁系唔得噶嘛。 冇错啊，冇错啊。所以我哋咧常常都讲咧，幼儿嘅培育同教养咧，其实系需要有弹性。系啦，需要弹性，亦都系要去接受到会随时会有转变嘅可能性咯。系、啦，咁样先能够令到小朋友嗰个发展，即系得到最大嘅发挥咯。 嗯，我都想咧就住头先郑姑娘提到一点咧、都加少少嘅补充，因为咧我同我先生先算啦吓、我哋啲分工都几清楚嘅。咁好明显就系正正好似你所讲啦，情绪啦、艺术啦、中文啦，就系我负责嘅。咁但系英文啦、数学啦。体育运动啦，就系我先生负责嘅。咁但系有时咧，好似前一晚咁样样，我个大女六岁，佢同我讲：妈妈，我咧有少少时候咧，我中意爸爸多啲。佢系咁耐六年都就系讲我中意妈妈最多噶。 点解啊？ 你咯，系个心里边谂啊，点解啊？跟住佢话：因为咧，爸爸佢帮我做数学咧，叻过你少少啊。就要提醒自己啦，系、判咗俾佢做，我就冇得立埋嚟自己威威噶咯噃，要真系放手去，哎，系嘅系嘅，嗰一部分系爸爸嘅，呢一啲系妈妈嘅，个分工要好清晰咯。 系，同埋我谂系互相都要欣赏对方喺嗰个分工里边咧嗰个出色咯。 系啊， 系啊，咁呢个咧就大家更加去即系令到小朋友咧，其实都唔会左右做人难啊。 系啊，都系佢哋夹喺中间，系嘛？ 冇错冇错， 唔该晒郑姑娘， 唔好客气。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香港街道命名在战后变得更加多元化，由那时开始有更加多新的街道成立，街道的命名也都放弃了只是用政府官员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找不到一条以战后总督命名的街道。这样的变化到底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誰かにどう思われようと案外以外は同じだから、希望やりとってよ戯れを、あくびが止まらないわ、雲さえあ乱れた 街道命名变得多元化，唔单止咧净系会用人去到命名啦，喺战后之后更加会以植物命名，咁啊又或者系以建筑物去到命名街道。例如早期嘅时间，讲紧系1923年成立嘅一间电影厂，咁啊成为咗今日北角嘅银幕街。啊，东苑道就系纪念1929年开幕嘅东华东苑噶。另外亦都有一啲以舊嘅村落去到命名㗎喎，就好似係九龍城福老村道就係咁樣去命名啦，亦都係因為以前有一條村叫做學老村，所以亦都會有學老村道。另外蒲江村道嘅命名其實亦都係咁嚟㗎，所以話例子又相當之多，亦都會以世界唔同嘅地方名去到命名。國內嘅地方一樣會有，例如上海街漢口道，以英國命名嘅地方就例如係牛津道，以美國命名嘅地方就好似係白德新街、百老匯街等等。今日我哋有好多嘅网红亦都会有嚟到香港同我哋嘅街道拍摄一下照片，如果我哋自己行过嘅时候，不妨望多两眼，諗下入面嘅古仔，鍾意嘅咪 selfie 一张囉。 很多句子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深刻骨狠狠一次倾倒，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留恋，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 近九点钟有 Jenny 呢一首作品啊，《单恋这件小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啊，九点零九分，阿 O 同大家咧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假期过后啊，吓咁啊，美国嘅股市咧全线向下，道指要跌24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2点，咁啊好多投资者咧都获利，但系咧依然有资金承托啊，如果唔系你唔会见到咧标普五百指数啦，同埋纳指咧都系轻轻跌少少嘅啫，意思系咩咧？真系进入咗咧技术嘅牛市啦，讲紧就系美股方面啦。港股咧 ADR 计算咧都跌得几深下，要跌253点啦。咁啊，依家再贴士啲啦，喺新加坡嗰边咧，港股嘅期指咧就低水260点，睇嚟今日咧低开嘅机会都几大啦，有冇机会咧跌穿埋啲支持位啊？包括咧19500点咧，都好大机会，可能今日一开始就已经穿呢一个位啦。咁啊，所以股民咧就要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钢琴王子陈俊轩 ，Phoebus Chan。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好友入边咧，咁啊邀请到啊陈俊轩 Phoebus 上到嚟啦。早晨 ，Phoebus。 早晨啊，好开心可以翻翻嚟，好似即系香港电台呢个家庭。 系啊，系啊。 但又见到个家人又好似你咁啊，拜完好，成日听你嘅。 原来以前咧，我哋点解话晨光好友咧？喺以前嘅时候，天空海阔嘅节目啦，即系礼拜日有个节目嘅。咁我对上家定下家 Phoebus 都话翻俾我听。 系啦、啊，就做过下家嘅节目嘅，即系先系呢一个黄金右脑吓，讲右脑啦，创意啦，另外跟住就做呢个冧哥有情人， 冧哥有情人，咁嗰阵时就同阿 Angela 都一齐做啦， 冇错啊，系 啦，咁嗰阵时所以都会同阿 Phoebus 咧就见过面嘅，咁但系你细倾偈嘅话，我闲倾几句就有啦，细倾偈可能即系而家我哋要倾一倾先得咯。 今次第一次啦，不嬲都净系听你讲啊，或者你听翻我讲啦，系啦，终于今次有一个好好嘅交流， 系啦，咁我睇翻咧阿 Phoebus 咧，其实有个叫做钢琴王子嘅绰号。 传媒系香港嘅传媒系好有创意啊，系佢哋改嘅。我唔敢到呢个年纪仲话自己系王子。咁但系开始好多嘅名嘅，因为唔系净系王子嘅，一开始并唔系咁样嘅，有无名英雄啦，咩、 啊、 商场无名英雄 系啊，哦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 啊、 有青蛙王子啦、嗯，但到最后咧有啲仲有系话咩咩呢个 A4 的最佳位置。即系咩个 A4 咧？吓、啊，即系有个钢琴王子叫做李云迪嘅，我就只系 A4，、哦、但系我摆喺最佳的位置。 但系你又好嘢、哦，你真系同李云迪又合作过啦，同李文又合作过啦，又有好多嘅 旧年嘅七一就朗朗啦， 系啦系啦。其实你同佢哋一班音乐界啦，又或者系我哋本地嘅演艺界嘅人士咧，个合作系非常非常之频繁嘅、 哦。系啊。但係好好玩嘅呢一樣嘢，即係因為尤其是我係彈琴啦、啊，即係鋼琴咧就唔係把口去唱啦、嗯，即係我唔識唱歌、嗯、又唔識講嘅，咁、嗯、所以彈嘅時候其實就將你平時用得最多嗰把口咧就收咗，咁、 嗯、 你就變咗係聽啦， 係， 咁於是聆聽其實幾中意呢一樣嘅交流嘅，即係係咁聽佢講乜啦，佢、哦、唱乜啦，佢彈乜啦咁樣樣， 咁啊所以你已經做到就係要同人溝通之前咧，就要先聆聽咗呢個最重要嘅步驟， 係啦，聆聽係非常之重要，我覺得玩任何藝術都係需要。不论是音乐定是非音乐的、啊、就算是视觉艺术、啊、聆听是吸到很多东 西的。那么钢琴就是你最熟，其他乐器你有没有涉猎到的？ 样样都懂一点，但是就真的一点都不专业、嗯。一起开始 我觉得你说不专业都应该是几好下 的。都不是的，例如小提琴是跟钢琴是一起开始学的，我在5岁的时候一起学、啊、但是这个小提琴去到小学完毕我就不再学了。 六年班就不学了。 是就决定是只是专攻钢琴。 原因呢那时 候兼顾不到时间啦，因为始终弹琴如果真系好认真，我哋真系嗰啲叫做吊起嚟练啦。咁系一日咧系练好多个钟头嘅，咁就即系功课咧都要摆去第二位嘅。 系啊， 咁你所以如果仲有小提琴，根本冇乜呢个可能性。 正有時間可以逼到出嚟噶啦。咁所以小提琴用都有用噶。之後有拉好多學校樂團啦，咁同埋而家咧大個編曲啦，好多你知而家電腦可以編曲噶啦，用就咁撳落去就錄到一個好靚嘅弦樂嘅部分啦。但係好似好假嘅話咧，我又可以攞起個小提琴喺上高用個小提琴拉翻幾條。录几条声， 补翻入去， 补翻入去咧，你就会发觉，咦，好似真嘅一样啦，咁、样。 哇，好嘢喎、 啊！因为佢做线音啊嘛，如果系真嘅话， 系啊，电脑啲声咧系真系争啲嘅。嗱、如果你专业嘅角度听，而家譬如好多合成嘅音乐，你怎听落嘅时候，你会觉得个系秒啊， 但系以前就系、是，但系而家其实香港嘅流行曲咧，尤其是流行乐坛咧，而家所有嘅弦乐咧，大部分系用真嘅录嘅，所以好犀利咁。我哋香港人因为资金系有限啦。揾一個小提琴家嚟到拉，但就拉十幾次同一條聲，咁加埋一齊，咪好似十個人一齊拉咯。 哦，即係用後期去到補翻， 係啦 嗰個弦樂嘅感覺。 但係香港做音樂亦都係好認真嘅，呢一個係值得讚嘅。 係，所以啲音樂嘅質素咧都非常之高。咁、你嗰陣時點解會決定係專攻呢個鋼琴同埋放棄小提琴咧？就除咗頭先話時間之外，係你興趣多啲啊，定係點？ 嗱，好簡單嘅，因為平時咧喺學校即係咁多嘅同學咧，有邊一樣嘢你特別出色嘅時候咧、你就會想啊呢樣嘢繼續做落去啦。咁即係好明顯，我拉小提琴係冇乜人理啦。但系弹钢琴咧就好吃香嘅，点解啊？有周会啦、早会，一定要有个司琴啦，啊，有呢个歌咏团又要有一个独特嘅位就系弹琴嘅。 你呢个位讲得好、啊，我唔会无啦啦就系早会就邀请个小提琴喺度拉， 唔会噶， 系要钢琴噶、啊。 咁一个唔系好中意讲嘢嘅小朋友啦、突然之间喺呢样嘢揾到佢嘅存在价值嘅时候，咁就会突然之间好觉得呢样嘢系我噶啦，咁于是就系咁样弹啦。 咁你父母咧，咁真系会由得你。专攻呢个钢琴，反而将读书摆第二都会噶。 其实都唔系噶，因为妈咪即系梗系话读书紧要噶啦。 系啊，佢哋都应该系 push 得好犀利。 咁我系嚟自一间学校，我系圣保罗男女中学啊。咁你知嗰间学校读书系好紧要呢样嘢，不过音乐佢都着重嘅。咁但系因为屋企人系咁逼我要读书啦，一定要读得好啦。因为有就系四个字，物极必反啊。因为逼得呢样多，我咪匿喺个琴度弹。咁樣嚟到逃避呢樣嘢，點解逃避到都可以逃避到呢？因為彈琴即係練琴呢，爹哋媽咪都係唔會鬧，亦都唔會阻止你嘅。咁所以就算唔讀書，我都冇俾人鬧嘅。咁就係咁樣啦。 咁都要你自己喜愛先得嘅， 就更加越嚟越喜愛啦。同埋一個好好嘅避難所，可以唔使講嘢，自己嘅一個細小環境，自己喺度幻想。 係嗱，你自己有好多嘅商業嘅工作啦，而家又我頭先聽你講又讀書啦，喺清華嗰度又專攻緊一啲。工商管理， 我系呢、這个唔系工商，我反而系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即系public policy、public administration。我读紧呢个系清华大学嘅高级公共管理硕士，叫做一个香港政务人才项目啊。 哇！ 咁就即系大家如果对政策呢样嘢有兴趣咧，咁就即系读呢一个科目啦，咁就可以理解多啲理论啦，同埋香港成个政治界别系如何咁样去运行啦，同埋一啲好基本嘅知识添。 我见 Phoebus 咧，其实即系睇翻佢嘅网页咧，佢亦都有好多 party 嘅，会身兼一啲譬如主席啊、筹委啊、委员啊，即系对于公共行政啊或者系社会上面，其实你不断都系有付出噶、哦。 因为好正嘅一样嘢，我觉得我做咁多样嘢。我都好投入咁样去做紧，投入嘅原因因为上瘾。嗱、你弹琴咧会上瘾嘅，跟住做每样嘢，跟住我接触咗呢个商界。点解接触商界？因为我系2003年毕业嘅大学，沙士啊，失业啊，被逼创业嘅啫我。咁于是先要夹硬创业，咁就行一路行，每一样嘢我都上瘾。跟住开始因为用音乐做咗好多嘅工作，就领悟咗更加多。尤其是香港嘅藝術環境啦，同埋佢嘅前途啦，係點樣樣嘅？於是就更加想啊，係咪可以諗到一啲橋啦，或者方向啦，可以幫手做一啲研究先咧？即係而家咁就係、其實成件事就係四個字，就令到我一路係咁增加又再增加，就係、求知精神。我唔知點解好中意繼續知多啲，知多啲。咁於是就擺埋一齊嘅時候，就不停好似。媽咪就話我不務正業啦，咁、但係其實就係我每樣嘢我都好有興趣，咁呢一刻就成係對呢一個即係藝術嘅政策嗰方面咧，好、想做一啲更加好嘅深入嘅研究，點樣可以令香港嘅文化即係再擴大啲啦，衝出呢個國際添。 我自己做晨光其中一個最大即係喜歡嘅原因就係因為除咗可以同聽眾傾偈之外啦，就係因為係一份需要你不斷去到學習，即係個求知欲要好強嘅人咧。 做神光你就發覺我自己不斷學到嘢，袋到袋落佢個袋，袋到嘢落佢袋入邊嘅。咁聽眾其實都係一樣，即係我哋一齊學習呢個感覺，令到我最中意。咁你仲你頭先呢種嘅叫做求職嘅模式啊，或者生活嘅模式，其實就有啲似咧，而家我哋所講嘅斜槓族嘅先一代咁樣。 係。 因为你唔甘于咧，就只系做一份嘅工作，因为一份工作令到你学习嘅机会少咗。 嗯， 你反而中意系涉猎多啲唔同嘅范畴，可能会呢个令到你觉得咧可以自己获益更加多。 我觉得呢个年代，我呢、這个呢一代咧系幸福嘅、啊。有好多人，我上一代已经一定要九至五嘅，唔九至五嘅话就好难生存。 嗰啲就叫不务正业噶啦，嗰啲就 系啦。系、 上一个年代， 我难得有呢个沙士啦，令到我系搵唔到工啦，连续两年咁两、年都搵唔到工嘅时候，你咪喺度。做 freelance 即係呢啲自由工作者、自由身啦。咁一完，我發覺原來做咗有呢個經驗嘅時候，你就唔再擔心時間嘅控制，或者你控制時間係分配得特別好嘅。咁呢一類人就好適合做呢個 slash 族啦。 哇，係啦， 係咯，即係呢個係正嘅。咁港台都有幫手㗎，香港電台即係嗰陣時啊，要做下呢度，但係又會我又會去下電視部去幫手啊，跟住又出面做。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是我哋嘅幸福， 嗯，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先倾住咁多先，仲有好多有关于 Phoebus 而家做紧嘅事情咧，到底系啲乜嘢咧，都非常之有趣噶啦，下个星期再倾过咯， 多谢你啊， 拜拜，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咁就係啊，屬於自己一個 good morning 啦。 唔知道你平時中唔中意打羽毛球呢？而家又有冇羽毛球喺身邊呢？有冇數過一個羽毛球到底入面有幾多條羽毛先至能夠組成一個羽毛球？你有羽毛球喺身嘅，喂，不如而家攞出嚟数数佢啊！冇嘅都唔紧要，等我话俾你听啦。羽毛球原本咧系有16根毛噶，羽毛球嘅羽毛一定要均称先至可以做到平衡嘅。羽毛球嘅数量要做到2嘅平方数先至可以成为一个对称嘅。当然我哋讲紧系真嘅羽毛球，而唔系胶噶啦。而16条羽毛咧就能够保持羽毛之间最合适嘅根数。这个也是能够保证羽毛球的平衡和平稳地去到飞行。根据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就是14根或者15根羽毛做的羽毛球。之后就因为国际羽毛球联会统一了标准，一律变回16，成为今日的羽毛球羽毛的数字。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你别来好吗？我跟你。 心你知道仍会被骂，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 他名字是 Edgar 江海嘉，有这一首 Miss You Goodbye， 昨天出了演唱会 poster， 好像上了太空一样，预祝他成功。 神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时间继续揾阿畅喺度。早晨， 早晨 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先同我哋讲下盘点政策，唔知今次咧政策系讲边一区定系乜嘢事情咧？ 嗱，咁啊，盘点政策咧，过去几集咧都请嚟好多立法会唔同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咧，上嚟同大家交流一下，同埋盘点唔同方面嘅政策啦。咁啊，今集亦都一样啦。咁啊，邀请咗两位朋友，第一位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恒斌议员，第二位咧就系教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梁美芬议员。佢两位咧今集会上嚟同大家探讨一下交通同埋教育事务嘅政策以及推动情况。另外啦，亦都会分享一下咧，当佢哋面对唔同持份者嘅时候啊，点样解决同埋梳理各种嘅问题。咁啊，关心呢两方面嘅议题嘅朋友咧，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1今晚七点半盘点政策啊。 咁啊，另外八点钟咧，我知道有个男士们可能会特别留意嘅话题。 咦，你做咩望住我啊，嘉明？ 咁你系男士啊嘛？ 哦，原来因为咁。 我望阿欧， 好啊好啊， 欧听实。 系，大家一齐听一下啦。今晚八点钟三十一台有呢个医生与你啊。咁今集嘅题目咧，话说叫做男人最痛。 哎呀，我听到都痛啊，唱。 诶，未必关你事住嘅。 哇，你咁衰嘅，未必关我事啊，未必关我事啦，系要加个住字喺后边。 系，咁我之后会解释嘅。咁讲呢个医生与你，今集同大家关心嗰个病痛咧，叫做夜尿同埋前列腺嘅问题啊。咁话说咧，即系。男士呢如果有嗰啲小便尿频啊、夜尿啊、滴尿啊唔係好畅顺啊等等呢，就有机会患上呢个前列腺嘅问题啦。咁大家记得睇咗今晚节目之后呢要去求医啊。咁俾返少少数字大家先，即係喺香港呢 ,60 岁以上啦，小白未关你事。 未关我事。 60岁以上嘅男士呢，原来过咗一半呢都患咗呢个良性嘅前列腺肥大症啊。咁而另外呢，呢个前列腺癌呢更加系呢个香港男士啊最普遍嘅癌症排行当中第三位。咁所以呢，我哋今集节目呢请嚟一个泌尿外科嘅专科医生，想嚟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夜尿同埋前列腺相关疾病嘅症状同埋影响。最紧要啦，咁会介绍下最新嘅治疗同埋诊断科技嘅。咁关心呢啲题目嘅朋友啊，特别男士们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 关心啊，我约埋你一齐睇啊，畅。 系，我哋预定系60岁之后，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即系有病嘅医病，冇保病强身啦吓。 咁啊系咯， 了解下都好啊。 咁啊，梗系要啦。呢个十点半钟嘅时间咧，好似有啲古罗马战车，呢个系咩节目嚟嘅咧？ 呢个古罗马战车赛啊，咁啊，今集嚟到下一集啦，咁下集啦，咁啊上集咧同大家介绍喺古罗马嘅时候咧，呢个战车赛即系奔墟嗰啲战车啊，奔墟场面嗰啲战车咧，即系好似古代一级方程式咁啊。咁啊，讲解到咧，当时大家大众普罗大众有几欢迎呢啲比赛啦，咁啊啲皇帝啊，统治者亦都系透过呢一个战车赛去点样去到统治佢哋啲人民嘅。咁啊，上一集啊，上一个礼拜三咧，介绍咗一位当时好经典嘅赛车手，叫做斯科普斯。咁啊，今集继续讲呢位战车手啊。咁啊，斯科普斯咧系古罗马其中一位皇帝咧，图密善好中意嘅一位战车手。咁啊，推到佢上去好似天王巨星一样嘅 神台咁样啦。 系啦，冇错啦。咁啊，喺斯科普斯27岁嗰阵时咧，佢已经连赢咗2000场咁 啊！ 系啦，即系你想象下，如果换咗而家嘅一级方程式，佢 系咯 嗰个地位高到不得了啦。咁啊，但系最终啦，咁啊，好多战车手咧都系战死沙场嘅，佢亦都唔例外。咁啊，佢最终难逃一劫啊！喺个赛场上面咧就战死咗。咁啊，而捧佢上去嗰个所谓神台嗰位皇帝啊，图密善咧，喺之后啊，亦都另外因为一啲事情咧，佢亦都系俾人暗杀死咗。 哎呀，会唔会同一件事嚟嘅咧？

break. Beautiful things. I give it all up to ease your pain. I would do that all day. I step back, friend the game, and keep you out of harm's way. Risk it all for the game, but it take more than one person. Two people, one till I feel the same when you hurt. I was still in middle school when Givens had pretty will. Bodies were dropping before we ever knew about the drill. We gon' be family, no matter what way this go, brother. From the ugly corner where everybody betray each other. I let you hangin' in jets, I let you bang on my set. Put you before my own flesh, like why the hell and do that?除了 BTS 嘅 Jimin 领军之外，仲有大班朋友啊 ，Code Black 啊 ，No Chopper、Jake 同埋 Mooney Long 有呢一首嘅作品，呢、这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第二位 ，Angel Part O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佢系 ADHD 协会嘅执行总监伍文芝。 ADHD 咧系专注不足过度活跃症嘅英文嘅简写嚟嘅。 ADHD 小朋友个特质咧就系咁啦，佢好有兴趣嗰啲咧，你系唔需要叫佢专心，佢都自己会好专心。如果佢冇兴趣嗰啲咧，你点样叫佢专心，佢都专心唔到嘅。 CIBS 节目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种节日叫端午， 科城年年端午节净系同屋企人食粽，好似冇乜新意咁。 哦，斌神好意啫，唔好净系一齐食，试下一齐整啦。你骚动音乐主持嚟噶嘛，仲可以一边整一边听歌倾下偈，几咁乐也融融啊！ 咁应该听边首歌啊？ 依首啦。 Come and taste me。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假期之前呢，咁今日嘅神光第一线呢，唔止有神光啊，仲有阳光添啊，今日天气炎热啊，出晒太阳啊。係呀，咁大致天晴同埋有几阵骤雨啦，31度嘅气温啊，睇下会唔会热到我哋身边嘅听众朋友先。早晨陈小姐。 是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係你好嘛，吓今日炎热啊。 我屋企好凉啊， 好凉啊，你 又好 啦， 系啊， 系啊，我哋可能好热闹啊，依家个直播室咧又有嘉明， 多啲喺埋一齐啊嘛， 系啊，啱啱四个人可以一台麻雀咯，讲笑讲笑，喂，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去分享啊吓？ 有嘅，首先咧就补足两个儿生啦，五月份生日嘅，咁啊子维就5月16号嘅，咁佢个细妹咧就5月30号， 哦， 吓，咁我哋都一齐食咗饭噶啦，食咗个自助餐， 哇，好开心。 咁而家打到电话就再补足多一次啦，祝阿子维生意兴隆啦，脑筋醒神啦。咁阿奕维咧就啲学生个个听教听话啦，醒醒目目啦。 哇，老师系咪啊？ 系啊。咁就跟住咧就系到阿子维个老婆啦 ，Chris 啦，就呢个月2号生日嘅，6月2号。咁就祝佢靓靓女女啦，夫妻恩爱啦。 本身都靓啦，再靓啲，再靓啲， 可以肥翻啲。可以肥翻， 哎呀！啲長輩成日都係咁樣講，哎呀，肥啲，差唔多時間啦， 要有啲福氣嘅。 咁其次咧，就到今日嘅氣玉啦，就係我個細女阿春敖希，就今日生日嘅，係啊， 生日快樂！ 系啊系啊，多谢多谢你哋。咁佢而家咧就应该上咗飞机噶啦。咁佢今日就会去台湾朝圣啊。 哦，去旅行系咪啊？ 系啊系啊，希望佢买嘢买得开心啲啦。 从咩有演唱会睇咩？喺嗰边睇咩噶？依家系睇边个吓？ 唔系演唱会，系啲公仔嚟噶。 哦，卡通人物嗰啲，动漫人物嗰啲系咪？咁开心就得啦，细路仔有生趣系咪先？咁啊，又买手信翻嚟俾妈咪咪得咯，咁简单嘅。 应该都会。 都好开心，我生日可以真系为咗自己嘅喜好吓，即系搭一程飞机专登去旅行庆祝啊！ 又有志同道合嘅人，即栽埋佢一齐去啦，咁就更加开心啦。 你又放心，即系嗰个志同道合嘅朋友，你都好 放心啊！好，佢哋好大个噶啦， 大个噶啦咩？系咩？啱啱十八岁系嘛？好大个 啦，我就十八岁， 听得出啦。 系唉，啲神光啲听众咧，成日都系年轻又貌美，系咪先？点搞啊？ 心地又好， 系啊，搞唔掂啊，陈小姐 越嚟越年轻啊！我哋都 系啊，心境年轻系好重要嘅。都系嗰句啦，开开心心咧，一日好快过嘅啫，啱唔啱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咁另外再预祝下啦，预祝我家姐姐夫啊，同埋啲细路咧，就七月去冲绳旅行啦，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啦。 喂，个个都飞，几时到你飞吓？ 旧年都去咗，今年年头都有去过。 旧年，我想讲旧年飞嗰啲人咧，系成本最高啦，跟住咧最恨飞啦，因为你唔得啦，我好耐冇飞啦，即刻飞啦，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日本啱啱一开关，我哋就即刻去啦。 太挂住啦， 挂住， 因为啲女中意啊嘛。 你都系。 陪衬品嚟嘅啫，我 系你廿四孝妈咪， 我陪衬品啊，佢带我哋去带我去旅行嘛，咁我都好开心嘅， 系咁都好好幸福嘅一件事嚟嘅，有女女陪住你一齐去旅行， 一齐打开眼界，增广见闻啊， 系啊，睇年尾嘅时候又会唔会再飞下咯，啱唔啱啊，陈小姐？ 会啊，九月份会去个冰岛咯。 哦，我去过冰岛，冰岛好多行程要 plan 嘅，有冇话自驾游啊？嗰啲剩嗰啲咁嘅嘢啊？ 有啊有啊，个细女 系啊， 自己揸车咯，系啊，辛苦啲咯，因为我哋又唔识揸车。 诶，我要提你呢一个嘢啊，就系提你个细女咧，因为咧冰岛啲路咧，佢会逼翻译翻啲冰岛语咧，其实咧用你。G 字头嗰、那个叫做定位系统呢，其实唔系好做到㗎，会好容易揸揸下车迷失㗎。哦、我几建议你呢download 一个内地嘅高高地嘅地图。嗰、个地图呢系反而会帮得到你手。 係呀係呀，我都有听佢讲过，因为佢一路即系 plan 呢个行程，plan 咗好耐噶啦，即系好俾心机咁去做咯，即系希望我哋个个都好开心咁去，好顺利，最紧要系。 你记得唔好发脾气啊！阿细女咧好辛苦噶呢个行程，你知唔知用头发都甩多两条啊？你知唔知 plan 去冰岛唔系容易啊？我想讲， 但系我听得出陈小姐个细女咧，应该系呢位旅游达人嚟，又知道几时应该飞去台湾嗰度朝圣，又知道几时可以带妈妈一齐去冰岛，仲要自己一个人吓，唯一一个家庭成员系可以揸到车嘅，唔紧要孭喺我身上，系咪？ 好，咁啊，祝你哋咧旅途愉快啊嘛，陈小姐。 我想祝埋我个大女 Amy 喺医院做嘢顺顺利利，嗰个病人都快快健健康康走人。 好，咁啊好啊吓，咁啊今日带嚟妹姐嘅呢首作品，你话点首开心歌，咁啊拣呢只啦 ，Stand by me 啦，永远都喺你旁边，好嘛？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1877-2388，如果你都好想啊，好似陈小姐咁样打个电话嚟咧，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话咧，欢迎你依家就可以打嚟， 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啲咩旅程啊，或者生日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值得开心嘅事情，结婚周年都可以打翻上嚟1877-2388噶噃。 好期待听到我哋晨光听众咧讲啲 sweet sweet 嘢， 系啊，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听众咧，佢哋都真系哇细水长流啦，好恩爱啦，但呢啲嘢咧通常都未必真系可以喺你面前讲噶嘛，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就帮你表达晒出嚟啦。 好，187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噃，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喂，小白，我想问你一样嘢咧。我琴日咧，啊，唔系琴日前日咧，去咗咧乐富一个地方咧，食碗拉面咧几平，60-70元啫。 边度？ 咩系咪新开嗰间 啊？佢江山咧直营过嚟嘅，咁我深信咧，我上网就揾唔到，我估计系啲大财团嘅，因为你去得嗰个商场嗰度开咧，你冇两三间分店咧，佢唔俾你第一间就可以喺嗰度开，但我揾极都揾唔到背后系咩集团去。 你等我了解一下先。 我想 拉面，其实你自己想食，你中意食边一款拉面多啲啊？ 喂，其实咧熊本我真 系 好 OK 嘅， 即系猪骨汤拉面 嗰啲。元祖嗰啲咧，食完咧，成个嘴咧好油腻，点啊？你都系系咪啊？ 煎面一定系煎面， 煎面你系煎面啲 friend 嚟嘅，原来 唔使谂。 依家咧啲煎面咧有龙虾汁嘅，即系好高级 噶， 咁高级嘅哦。 系间餐厅高级啫，我都系摆低120元啫。 鲍鱼汁我都食过， 系啊， 煎面 系啊， 我要跟你哋两个去食多啲嘢啦。 跟小白食啊，系拉面应该 嘢 系啊， 系啊。咁啊，而家咧发觉咧，即系你拉面嘅时候咧，有好多唔同款式啦。其实都有分几款唔同嘅。如果你话系北海道嘅，会系酱油啦。咁啊，如果你话系东京嗰边咧，会系豉油啦。九州嗰边咧，又会有啲叫做猪骨汤拉面。不过而家咧多咗，其实唔少一啲，譬如系内陆地区啦，因为其实佢哋都好简单嘅啫。佢系沿海嘅话咧，佢哋就会出翻啲沿海嘅拉面嘅。 内陆咧就食猪骨啊、鸡啊， 系啦，就食嗰啲譬如白汤拉面呢啲嘅， 即系鸡汤啦。 系啦，咁而家咧多咗好多咧，一啲叫做期间限定嘅拉面，例如我以前都有曾经分享过嘅三文鱼嘅拉面啦，系啦，亦都有啲用特别嘅材料，例如特别专属一种嘅鱼类，去到熬制嘅呢一类型嘅汤面嘅都有嘅，咁所以咧真系好层出不穷啊！有啲就好大揭秘啦，譬如京都其中有一间咧最出名嘅就系佢会喷火拉面，咁就好似之前都有介绍过嘅，就佢叫晒啲客人坐晒喺个吧台嗰度先，因为佢净系得吧台嘅啫，因为佢出边嗰啲台普通台佢唔做噶，点解唔做啊？因为佢要个厨师喺个厨房嗰度直接就将啲油啦同埋汤倒落你个碗嗰度嘛。喺 你 面前倒嘛， 你就拍 IG story 啊，成 系啦，咁咪就会一条火柱火一声咁样升上嚟嘅。咁呢个个 gimmick 系好大啦。咁仲有一啲咧嘅拉面，佢可能会用一啲譬如特别嘅黑毛猪，去到咧就系熬制嘅，或者用啲特别嘅蔬菜嘅拉面，其实都多嘅。都想讲埋咧就系虽然北海道佢自己本身都有酱油拉面啦，或者系盐嘅拉面都多啦。咁但系佢另外亦都有啲譬如北海道嘅咖喱汤。咖喱汤咧，其实日本人嘅角度嚟讲咧，北海嗰度就系食咖喱汤嘅，好似发源地一样，即系有呢种咁啊！即系好似我哋食上海面或者担担面，我哋食担担面就会食上海嘅、四川嘅呢一类型嘅。咁佢哋有个 concept 就如果我食咖喱汤嘅话咧，都要食翻北海道原汁原味嘅。香港都有噶，除咗系一啲连锁式嘅，香港都有啲北海道人咧，其实喺香港经营佢哋嘅北海道咖喱汤面嘅，系、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发掘多啲， 自己上网搜寻下。不过咧，即系我都讲翻少少呢个乐富个拉面个 gimmick 系咩？佢抵玩啊！即系60-70元咧， 平啊！ 依家咧今时今日咧，你去食一碗拉面咧，动辄几多钱咧？大概90-零元啦，80元啦，仲要未追加。你话追加只蛋啊， 或者面底啊、 紫菜啊、茄喱夸辣成咧，你真 加5元噶。 5元咪算平咯，有啲加 紫菜， 有啲加葱都加10元啊！你真系。平啊！ 其實喺 嗰啲都， 我又唔開名啦。不過喺中環咧，咪有啲大排檔位嘅，嗰度都有拉麵鋪咧。其實係幾多人去食嘅，因為入面我有去食嘅時候咧，入面第一都係清一色嘅日本朋友啦，日本人嚟嘅。咁佢哋咧就會用英文同你溝通。咁如果你識日文，你可以同佢日本溝通。你當自己個 lunch time 飛去日本咯。因為佢無論係餐廳嘅味道個氣味啊，即係有陣馴，簡單嚟講有陣拉麵鋪嘅馴。 然後佢入邊落單嘅方法啦，佢 serve 你嗰種嘅感覺咧，都係真係幾去咗日本，而且佢個價錢咧都唔算係嗱、你中環喎，你食緊係普通地方嘅價錢，我覺得呢個係幾值得， 還可以咯，係 咁感受一下嘅。 咁我講嗰間新嘅拉麵鋪咧，其實佢連 IG 啊乜嘢都冇啊，所以咧我揾個， 所以真係好新， 所以我揾個打卡點咧，我打翻去日本江山佢個。佢嗰间原造拉面铺，咁、 好啊，你打去，等我嚟个摩斯摩斯。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咁啊，依个时候咧，交俾阿 Vicky 讲下享乐时代啦。 好， 我的享乐时代。 好搞笑啊！我有个朋友咧，就喺网上面咧就 share 咗佢嘅最近嘅近况咁样啦。咁咧就系、多数女孩子啦，一临近呢一个夏天，大家都有一个烦恼噶嘛，系咪？就系、要苗条嘅身形，系咪？ 我有临近夏天咧，女士有好多烦恼噶，要防晒啦，系啊，整到啲雀斑啦，跟住脱毛啦，咁样啊，呢啲全所有都所有女士都话系啊，好多嘅其实。不过就 系 纤体，你讲 系啦，要纤体啦。咁啊，到夜晚嘅时候咧，我哋女孩子咧就硬系啊。肚饿嘅时候都好想食嘢嘅咁样啦，咁跟住佢就纠结啦，喺网上面就问啊，究竟食唔食嘢好咁样咧？咁有啲人就话啊，唔好食啦，即系咁夜咯咁样。 食啦，可以食啲高蛋白嘅嘢。 系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吓、你食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啦？咁有个人咧就同佢讲啊，有个 friend 同佢讲话，食乜都得，你食嘢之前。只要食一样嘢就冇问题噶啦。 咩嚟噶？ 系咩嚟嘅咧？ 有嗰啲咩鱼？ 系啦，咁我知唔系唔系健康嘅。咁、我又见到之后咧， 唔使咁紧张。咩鱼咩鱼你都唔够胆讲啦。 系啦， 你你咁惊嘅，真系 好 惊。咁就点会点会点会咩啊？点会令到你喺断头台嗰度去 游走啊？ 你仲要帮我哋翻六点噶嘛？我仲有个 trip 要去，谂住去加拿大去一个月噶。十一月咯，系啊，系啊，到时你做噶啦，做埋财经啊，系啊，我俾埋邓星兴嗰啲电话你啊，搞掂晒啊。 好啊，等我讲翻呢样嘢先。等我讲翻呢样嘢先，就系啲乜嘢咧？大家都应该见过，亦都好熟悉佢嘅，绿色嘅，一条条嘅青瓜。 我食青瓜， 无论食咩都好，食青瓜。咁我就谂啊，点解嗰个朋友会叫佢食青瓜先咁样咧？咁我就上网睇了解多啲。真系原来有人系分享就系话，原来食青瓜先就系食乜都得噶啦。之后 因为粗纤嘛，系嘛？ 都有关少少事嘅。咁佢咧比其他菜咧， 但系变咗拍青瓜，又老化又又成， 又 你要瘦啊嗱，我就整个拍青瓜俾你睇，你忍唔忍到口？ 佢有特别嘅，首先青瓜咧唔可以熟食，因为其实佢当中咧有啲物质咧系可以提高我哋新陈代谢啊。咁但系原来热食咧就系唔能够有呢一个有助提升呢个新陈代谢，所以要冷食。系啦，咁当然你啱啱话啲拍青瓜咁多油就梗系唔好啦，你真系生食，生食一条青瓜。咁同埋青瓜入面咧含有一啲水分啊，咁可以咧令我哋有个饱肚嘅感觉。系啦，咁但系。亦都有要求噶，食青瓜唔系就咁食就算噶，有要求就系你首先要咀嚼20次一啖。 哦， 每一啖都要 ，Michael 哥都笑啦，我浪费人生，但我要食嘢 ，Michael 哥。 你就唔知道 ，Michael 靓 抽， 唔系浪费人生咁讲 ，Michael 哥手车快，系啊，佢睇所有嘢都好慢，有冇睇呢个经典电影《头文字 D》？ 系 点？佢开始睇啲嘢好慢， 系啊， 系啊，因为 我哋跟佢未啊，尘都食唔到啊， 尾灯都见唔到。煎豆腐都冇难度，系啊，又稳定手车。 Michael 哥唔怕肥啊嘛， 系啊， 我哋女孩子怕肥啊嘛，咁系要少少付出噶啦，系啦，咁就食任何嘢之前，咁就食咗青瓜先，食青瓜。咀嚼二十次，最紧要系冷食，唔好热食。咁 食豆腐都要咀嚼二十次啊！ 每啊嗰啲系咪？每豆腐 冇时间啦，快啲啊你！ 青瓜真系要咀嚼啊嘛，系啊，就系咁简单啦。 咁啊，呢个就系 Vicky 提供嘅一个纤体之道啦。睇下女士们可唔可以夏天嘅时候咧有靓 body 啦。